会将会在今个月24号举行。台湾传媒报道，在大会截止报名的限期之前，世卫都未向台湾发出邀请。世卫发言人回复询问的时候重申，有关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考虑和决定，又强调世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和在很多的公共卫生问题上与台湾卫生专家和官员广泛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2点，跌651点，总成交金额5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8点，跌1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5.5元，跌20元，美团243.2元，跌19.6元，盈富基金28.12元，跌6.2元，小米集团24.5元，跌7毫，阿里巴巴207.8元，跌7.4元，紫金矿业12.04元，升1.2毫2元，京东集团269.8元，跌17.4元，港交所442.4元，跌13.6元，中芯国际23元，跌1.05元，吉利汽车18.08元，跌1.16元。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963，瑞士法郎8.624，澳元6.083，加元6.418，新西兰元5.639，欧元9.4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4点，跌793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11美元，卖出1,83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就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的慢线，现在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一段车多，龙尾蒲飞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呢，车龙都好长啊，咁比半个钟头前呢龙尾就更加长㗎，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出口，就係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呢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出口。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由于近住彩虹村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嘅。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观塘道唔知启业村啦，而家係近住启泰苑同埋伟业街近住九龙湾嘅体育馆，有两段龙尾，一段就喺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另外伟业街呢出返去观塘道都受影响，龙尾就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湾新城方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睇到嗰班即系坐翻旅游巴出嚟嗰班朋友，我真系等佢高兴啊！唔系我等佢高兴， 我可以翻翻出嚟， 梗系啦。你嗰个兴系咩兴啊？ 有啲人觉得好嬲咯，个对于嗰个安排啊，唔系咁合自己心意，梗系唔开心噶啦。 哎呀，咁但系嗰度咪酒店嚟噶噃？ 系啊，同埋寻日都有讲啦，啲膳食嘅安排啦， 系 咁似乎就好似今天我见到啲新闻入边所讲嘅消息咧，都依然都系围绕住包括咗膳食在内啊。这个的不是几满意啦。 我真的匪夷所思见到个饼嘢呢，究竟是不是是真定假，我真的当然不会怀疑啦。 是不是拍那些膳食饭出相啊， 传媒那个饼。 是不是有些发毛咁样嗰、那 个。那个不止发毛啦嘛，你不知道以为是一个用了很久的百洁布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海绵。 海绵啦，是不是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呢，形容一下先啊，它在一个白饭的面度呢就有一撇呢，类似呢你煮嘢咧落啲油重咗，然后擎咗一晚嘅餸，咁我相信上面咧除咗 啲形容詞 係啦，灰個顏色咧就係有少少啡灰灰黃黃咁嘅，因為咧當中我夾雜相信嗰啲係粟米，係啦，因為佢咧就後嚟咧就話係粟米肉。饼嚟嘅，系啦，系流传话系粟米肉饼啦。跟住你翻热佢，或者佢融化咗之后咧，系一撇撇系汁咁样嘅。 哦，要翻热啊！ 如果唔系咧，你咁样食，好似咧阿哆啦 A 梦嗰个翻译糕咁样咧，系食唔到嘅喺饭。 系啦，因为佢系一饼嘅，人哋唔知话系嗰啲叫做咸鱼肉饼嗰啲一饼咁样啦。咁但系呢个系汁嚟噶系嘛？ 俾你翻熱之前望到佢咁樣，翻熱完之後你都唔想食啦， 係 咯，都幾惡啃喎咁樣。 咁啊，但係唔知係咪咧？因為咧亦都有一啲我哋香港市民咧入咗裏面咧，就食完之後啦，就又肚屙啦，又肚痛啦，搞肚子啦，係咪先？咁但係係咪食咗呢啲嘅食物咧？咁啊，佢哋應該又要研究係嘛？ 如果唔係，佢睇下有冇直接關係，直接關係好 緊要 㗎。 但佢又從來唔講間接嘅喎嚇。 有冇直接？ 系啦，就唔 会唔会有啲系一望到已经咁样嗰啲去直接啦，就系 唔开胃啦，已经呕埋啦，已经 系啊，同埋即系又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我今日听到风烟节目咧，佢就有话咧，佢话入去人数啊多啊，但系咧就招呼佢，即系唔系招呼啦，即系 喺入边招嗰啲工作人员系咪？ 系啦，即系要登记嘅职员咧就比较少。佢话其实系咪应该可以加派多啲人手咧？即系因为里面。其实都唔少单位噶嘛， 都好大嘅喎，里边都。 咁你谂下，成座大厦都入到去嘅时候，咁但系问题佢哋，我听见一个听众朋友就话啦，得两个职员登记咋，五点几去到竹篙湾啊，坐车，但系喺架车里面等咗两个钟头啊，等咗两个钟头做咩咧？就系等登记入去咋，因为咁啊，再去到佢登记嘅时候咧，佢就话只系见到两个职员咧，就喺度同你对下身份证啊，对下你咩啊，就填登记资料，咁所以点唔两个钟头咧咁样？ 其实都坊间咧，大家睇完呢一啲嘅个案咧，都会心里边一问啦，甚至乎有啲讲得出口噶啦，就系咁奇怪，咁你都明知成栋大厦会一次过去入去呢一个隔离中心嗰度 系啦，即系收到 order 啦嘛，系咪？ 有咁多人，你都应该知道要几多人手去做嘢噶。 系，我唔明喎。嗱咧，有一时咧，但系好多时候我都见到咧，封大厦嘅时候咧，轰一声，我可以好多架车走咗去围封啊，啲警察又帮手啊，跟住就医护着晒成套装备嗰 啲咧就 set 起晒。 系啦，好多人噶。咁点解即系要去招呼到佢哋去竹篙湾嘅时候咧，就咁少， 去唔切， 好冷清，系咪啊？ 唔通去唔切？ 不过就唔知道佢，譬如有啲 back office 喺后面，系咪已经有一群空群出动？已經幫佢哋登記咗嗰兩個職員咧，就係路面check 證嘅啫。如果唔係，我覺得如果以一棟大廈咧，可能兩個鐘都未必消化到。即 係 有機會眼見嘅就兩位，佢後面係咪可能仲有好多 backup 咧？就真係 唔知。起碼但係真真正正人哋真係坐喺架車度 等咗兩個鐘， 等咗兩個鐘起碼咁樣，同埋佢架車勁開冷氣咯，凍到咧，凍到陰公豬嘅真係。 因為有驚焗啊嘛。 係啊。 你嗰啲咩啊？先鋒啊，等等啊，要空調啊，咁都要流通先得嘅。 係啊，即係話介講緊入去嘅時候個安排啦，但係出嚟嘅時候。佢話都唔係好嘢咯，因為喺期間咧裏面住嘅時候咧有啲人唔舒服啦，咁你要去入到去急症啦咁，但係入完急症之後咧佢又。 要翻翻去啊？ 咪好似冇话咧啊！你头先咩事啊？可唔可以俾我哋登记翻你喺呢个隔离嘅时间咧做咗啲乜嘢啊？等等，即系其实系有好多叫做市民所讲嘅甩漏啦。咁我哋冇亲身喺度经历过，唔知啦。咁即系但系佢就话，其实可以好啲咯。你多派多加翻啲人手咧嘅时候咧，佢哋就可以好好处理啦嘛。咁样 啊，咁即系有关。方面咧，即係當然我哋唔希望再有成棟大廈要走去呢一個嘅竹篙灣嗰度去隔離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再有同類嘅事情要發生嘅時候咧，即係有關方面係咪喺人手安排嗰度咧，真係要咧係俾啲朋友進入去嗰個竹篙灣嗰度之前咧，要穩定曬啲人手先。 嗱，我想問下你啦，我因為咧又都係聽嗰啲市民嘅分享嘅啫。如果衞生署真係咁啱咁你咁唔好彩，你咁大廈又要走去嗰度。咁但系咧，问题系佢打电话俾你嘅时候话，唔好意思啊，你嘅成栋大厦都需要去嗰度啦嘅时候，你开始准备执行李啦咁样， 又执乜嘢啊？ 唔系啊，咁佢系要你去啊嘛。 呢个星期六日咧，其实好多啲媒体咧都系教大家执定一个乜嘢 走 路袋喎， 走路袋嘛， 包括阿泰山咧，我见佢都有啊，走路包啊， 系咯。 有啲仲话要带埋带定一啲咧心灵嘅用品喎，咩？即系譬如话可能系有啲灵修嘅书本啊，或 者 是 带埋个重拨入去。 喂，我想问你啦，佢得一个钟头啫，佢你几点嚟接我啊？咁样咁啊就话一个钟头嘅啫，咁样一个钟头你哋会执到啲咩啊？你觉得自己会执到啲咩？喂，你一定要谂嘅，你唔知你仲几时会去到？ 我谂我会执定个电脑啊！ 嗱，电脑 我好惊闷死啊！ 系啦， 执定电脑啦，插电器啦， 系 电脑啦，有数据嘅卡啦，因为你 咁有冇咧？请问屋企？ 都有 我冇 WiFi 蛋喎， 有备 唔系嗰啲数据卡啊？ 我咪攞个电话个数据出嚟咯 ，share 出嚟咯。 哦，佢嗰个劲嘅，佢咧劲嘅，我哋劲 plan， 即刻 update 嘅劲 plan 啊，即刻 update 劲 plan 系啦，因为嗰度收唔到噶喎， 你要 upgrade 话咁易啊？电信公司 都系听，即系如果唔系因为今次呢个事情咧，都唔知原来里边系冇 WiFi。 系啊，系咯， 唔系佢好似咧有一啲嘅朋友 share 咧话佢 WiFi 唔够劲 啊，系啦， 系啦， 所以都系要自备好啲。 系啦，因为有时啲公务21日啊， 哦系咯， 姐姐哥哥真系。 仲有即系佢嗱，你嗰张叫做后备嘅 SIM 卡啦，即系因为每个月嗰个 plan 有啲人激素可能得5GB嘅啫嘛，咁你点样可以21日日日喺度开啊？系咪先？ 应该可以电话做。 可以電話做 upgrade 嘛？ 係啊，我都話啦，嗰啲電信商你 upgrade 佢真係冇人歡迎。 我哋係咁話， 兩分鐘就用得㗎啦，先生。 喂，但係 upgrade 完之後，你要一年內你都係要，你唔係借嗰個月， 咁你冇計㗎喎。 哇，真係好慘㗎喎！ 廿一日 好啦，數據卡跟住個電腦， 係跟住咧仲有插電嗰啲東西咯。 係當然啦， 插電器啊。 你問我作為媽媽咧，細路哥嘅嘢一定要執。 係啦，嗱，陰公啦，你又多咗一個咯，小朋友。 我就會 你係單身狗咯，好啲喎。 我呢只單身狗咧，我會帶一啲个人护理嘅物品啦， 嚟咗 facial 啦，系咪？ 系啊，仲有呢个洗面啊、冲凉啊、洗头嗰啲嘢都要啦。 系 啊，你一个钟头，我意思系你一个钟头执唔执到先？因为有市民 佢一定执到， 求其执。 有啲市民你记唔记得佢有一箱 sample 啊？ 哦，系啊，记得。其实拉晒嚿咯， 拉晒噶， 系啦，因为有啲市民就话咧，佢话佢用咗一话俾我听，三点打嚟，半夜三点打嚟，话四点钟要出去啦，一个钟头执行李。咁你執自己個人就話啫，你一家四口嗰啲點執咧？ 如果我真係執唔切， 阿敬文你一家三口嚟，係啦，咁你點執咧？ 我冇噶啦， 屋企冇旅行，唔係我個屋企，我屋企咧就咧嗰啲屋企嘅嗰啲個旅行夾咧，我又真係唔好意思咧，擺咗我奶奶度嘅有啲。 咁你有攞個旅行袋咯？ 咁啊係啦，咁你有冇啲咁大嘅袋或者咁大嘅夾？有啲人租夾噶嘛，即係話係咪啊？ 我 因為我屋企長期有幾個嗰啲好勁嘅八男嘅， 係咪？哦 ，OK， 同埋嗰啲咧。 加個紅白藍喺度先，有冇講笑啊？ 又或者咧，旅行咧，就算冇夾咧，我都會有幾個摺疊嘅大嗰啲咧，擺喺夾上面嗰啲叫咩？旅行袋啊，都叫做。 知道，都大嘅。 咁如果係咁咧，分工啦，嗱一聲嘈醒我隔離嗰個就執大人嘅嘢，我自己執細路嘅嘢，因為咧你知啦，啲男士執啲細路嘅嘢咧 就會漏噶啦，執漏。 梗係。 咁我 就怒氣噶啦。 咁你到時候咧，你嗰日廿一日對住你個老公咧，老公我嗰啲。阿老婆我冇得，我唔知道你摆边度。 我亦都有 可能会咁噶， 有咁谂过嘅。 即係佢究竟俾唔俾一家三口喺一間房咧？即 係俾啊俾啊俾啊！我見到有啲係 即係兩個大人係可以陪伴到，因為有個幼童係咪啊？ 係啊係啊，因為有小朋友咯， 係啦，即係咁樣就會好少少咯。 可能係阿媽對住個仔嘅啫。 如果你話 老公 係 分開， 大少少， 我唔知真係唔知啊。 係啦，真係唔知，因為譬如個細路哥未必係兩三歲噶嘛，係咁你已經可能小學三四年班，咁可能真係困獸鬥，阿媽餓啊，阿爸陪同你 係啊係啦。 嗱呢個唔知呢個傳疑，因為我都唔知嘅。 如果去到那個咁，邊個跟阿阿仔跟邊個？ 咁梗係阿媽啦，跟 都係啊，係啊。但係如果你話 B B 咧，我知道佢可以兩個大人嘅。我喺即係網上見到有啲嘢留言都話嘅。咁究竟阿爸同阿媽同工人點分咧？ 係啦， 係啊，仲有姐姐噶嘛？ 都係姐 姐就冇得豁免 同阿 Sir 啊？ 唔係，一定佢獨立噶啦。 係 啊， 傻的嘛？ 意思嗰個 Sir 嗰個 combination 嗰個組合配咧係點樣咧？ 三間房噶咯，佢要。 哇！大開支啊！ 唔係佢，譬如係阿爸阿媽加 B B， 有冇 connect？ 或者媽媽工人加 B B？ 哦， 咁係啦，咁佢就點都有一個要。 即視乎嗰間房視乎嗰間房，即係個房量多唔多啦？ 唔係，我意思係你個家庭自己選擇你嗰個組合啊。 哦， 即係佢只係兩個大人陪個 B B 啊嘛。究竟係你兩公婆陪，俾姐姐唞廿一日咧？你話唔係啦，有你冇你阿媽同阿姐姐咧就湊 B， 阿爸就廿一日自己搞啦。 哎呀，好煩，好亂啊！ 係喎，但願呢個都要相。好啦，系咪先？ 即系但愿大家都冇闹冇呢个经验啊！ 哦，系啊，边个同边个闹交啊？ 继问阿妈同咩女朋友跌落海之后就咁，而家究竟系边个陪我凑个仔啊？ 辛苦晒咁多位，但系呢个时候大家都即系随时两手准备啊吓，咩都要买多定，即系买定多两 set 啦， 买双份， 买双份啊！ 发觉我最爱讲广东话。个个永远满足搞乜嘢真系噶？偶尔我会转通讲英文普通话，因为上日是个 trilingual center。A 餐有多士花生酱 ，B 餐有 fish 啊，有 chips 餐，有北京的烤鸭口音，有三香，最爱有配搭，从来不怕麻烦。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你有你嘅想法，你会有派别风格，看似有好多法规与无法，这里有艺术原来都会畅谈，这里嘅破格永远超出两拍，你信我有想法，我会有既定资格，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不需试验。发觉我也爱讲乡下话、客家话，与我靠舞踢波碌碎落影王，我会自白宴会一吻嘴火星话，我要永远创新，惨得过我系啊 A 餐，为阿拉卡都好过 B 餐，冇乜嘢你拣 C 餐，与 A B 都一致，点解要收货？我最爱有配搭，从来不怕麻烦。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你有你嘅想法，你会有派别风格，看似有好多法归于无法。这里有艺术，原来都会畅谈。这里嘅破格永远超出两拍。你信我有想法，我会有既定资格，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不需试验。 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早几日咧个新闻咧就系话咧，因为两公婆啦有个 B B 啦，咁就要带要入营咁样，有个妈妈咧就选择咧用咗一个箧咧，系全个箧都系载一箧半啊，去载 B B 所有嘢嘅。蔡敬文，你估你到时会唔会用咗咁嘅方法咧？全部嘢都系阿仔行先。 我啱啱最近先试完一次。因为我搬家嘛，咁跟住我就首先要去娘家度住几日啦，因为 佢哋真人系，所以已经有一个执拾嘅经验啦。 我仔系用咗我以前去读书用嗰个大箧，净系放我仔嘅嘢咋。 喂，不过咧就有讲话如果系入营嗰啲朋友咧，究竟攞几多衫去好咧？因为你廿一日，但系亦有说法咧，其实你都唔使， 你唔使带系啊， 你唔使点带棉衫咧，因为你着嚟你又唔使出街，又唔出唔到门系嘛， 又出唔到汗添。 我喺度谂，如果男人可唔可以打大赤辣咧喺房间里边，咁咪又悭一件衫咯。 系悭翻啲位啊，但系日用品多啲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特区政府破格斥资购入东京奥运嘅电视转播权，交俾本港五间电视台播放。凡系有香港运动员参与赛事，都会转播。佢话已经商讨一段时间，由于商业机密，因此今日先至对外交代。 今次系由特区政府咧，可以讲系破格。首次是斥資購入呢個奧運的電視轉播權，而且咧係我哋喺上個禮拜咧，亦都係同本港嘅五間持牌嘅電視台咧係達成咗共識，政府購入嘅奧運電視轉播權咧係會交俾佢哋嚟到去轉播，無論係直播又好或者係轉播好咧有關嘅賽事，個目的咧係讓全港嘅市民。能夠免費收睇到東京的奧運，為國家和香港的運動員參賽打氣。由於這個購買轉播權是一個高度需要保密的商業的談判，所以我們是不能夠公開地每一個階段告訴大家聽特區政府的工作去到哪裡，直至到我們簽訂了合約，因為合約未簽就仍然可以有變數嘛，咁我哋係喺上個禮拜咧先簽訂咗合約，咁所以今日已經係第一時間咧向社會交代。 另外，林鄭月娥話，經過公共衛生評估，聽取印尼同埋菲律賓總領事以及社會意見之後，決定唔要求外佣喺簽新約或者續約嘅時候必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為防變種病毒嘅傳播風險，將會要求全港外佣喺5月30號之前需要接受第二輪嘅強制檢測。另外，林鄭月娥亦都預告，全港學校將會在5月24日星期一恢復全校半日面授課堂。 經過評估公共衛生的需要，亦都考慮到目前各國都仍然以一個自愿接種疫苗為個政府接種計劃的原則。亦都昨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亦都會見了兩個總領，即應該是印尼和菲律賓的總領事咧，係徵求佢哋嘅睇法。我哋亦都係考慮咗近日僱主同埋僱員嘅反應啦，社會嘅意見，同埋將會如果係做呢個強制打針，可能會面對嘅一系列嘅問題啊，包括法律嘅問題。所以政府係決定不會推行呢個要求外佣喺簽證申請裏邊咧係需要強制接受。呢、這個疫苗嘅接種嘅規定，但係為咗審慎起見，咁所以喺5月9日完成咗，大致上完成咗第一輪嘅強制嘅病毒檢測咧，我哋將會係安排所有嘅外籍家庭傭工係進行第二輪嘅強制病毒檢測，以測安全啊。 同樣地，新一輪的強制病毒檢測仍然是豁免那些是已經是打了兩針過了14天的外佣了。目前的計劃呢將會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在今個禮拜六呢，現在5月15日呢就發出這個強制檢測的公告。咁啊，外籍家庭傭工係需要喺5月30日之前接受呢個病毒檢測，呢個係第一個改良嘅措施。另外，亦都喺呢度預先公布咧有關學校嘅安排。我哋目前認為咧，學校全港嘅學校係可以喺呢個月稍後嘅時間咧，就係恢復翻全校嘅半日面授課堂。目前咧係三分之二，我哋建議咧大概咧應該係文憑試考完之後嘅5月24日嘅星期一咧，就全港嘅學校咧係可以恢復翻係半日嘅全校嘅面授嘅課堂。 內地公布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全國人口共141,000多萬人，同2010年相比增長5.38%。每年平均增長是0.53%，比2000年到2010年下降0.04%。國家統計局說，全國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勢態。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69点，跌627点，总成交金额7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跌1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元，跌18元；美团240.2，跌22.6；盈富基金28.14，跌6毫；小米集团24.45，跌7.5；阿里巴巴208.4，跌6.8；紫金矿业12.16，跌1.14；京东集团271.4，跌15.8；港交所442.6，跌13.4；中国平安81.05，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人民币6.422，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5点，跌812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16美元，卖出1,83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桥位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桥位的慢线有坏车，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了。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这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排到蝴蝶谷道。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咁喺新界方面，最挤塞嘅就係环保大道去工业村， 近住启思中学呢一段咧，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系过晒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嘅。讲多次啦，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非常挤塞，车龙系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以及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翻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咧，时间都嚟到咧早上嘅十点搭八个字啦吓。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74%，系时候咧同大家咧瞬间看 channel 啊，睇下呢个世界各地咧有啲乜嘢嘅新奇事，又或者咧令人吃惊嘅事啊，可以从睇片咧都略知一二啊吓。咁啊，今朝早咧彭仔先介绍你咧就睇呢一个 channel 啊。呢、这个 channel 咧系嚟自咧系 Fox 第五台啊，系啊 Fox Five， 咁啊 Washington D.C. 咁样，咁呢个 channel 咧有一条短片，咁啊五日前咧上载嘅，都成为咗咧外国嘅外电新闻嚟噶啦。咁呢一个嘅短片个标题就话咧Maryland woman set fire to home then sit back in chair。即是话呢在马里兰州呢有个女人呢似是纵火将屋企纵火，但呢她自己坐咗喺张凳度咁样，究竟是咩一回事呢？揿入去睇下呢条短片呢，原来发生啲咁嘅事。即係正所谓呢，这个世界呢除咗无奇不有之外呢，真係乜嘢人都有啊。如果俾着你遇到一个好似呢位美国嘅女士咁样呢咁癫嘅话呢，都真係会吓到鼻哥窿无肉啊。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呢条短片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见到邻居呢就係影緊一间屋。嗰间屋呢影到喺佢个大门里面呢，见到少少屋入面嘅情况呢就似係起火㗎。咁而喺呢一间屋嘅门外户外嘅地方，啲屋咧通常喺户外咧就有个小草皮地啊，喺个草皮地嗰度咧就有一位女士咧就系、是、坐咗喺一张凳嗰度，就揸住本书就翘埋对脚喺度咧，好似叹世界咁样，咁啊望住咧间屋着火嘅，系啊，咁冇几耐咧已经咧啲邻居咧嗌晒啦火烛啊，嗌晒救命啊咁样嘅时候咧。呢、这个女士呢就继续呢就喺度睇书啦，咁不为所动啦。咁然之后呢嗰间屋呢係喺短片入面呢係越烧越大火。由本来呢只喺门嗰度呢见到里面嘅火， 跟住咧就见到成个门口都系火，仲有浓烟咧系满布，跟住最后咧冇几耐咋，就已经将呢间嘅屋咧系烧通顶啦。咁而且咧仲有好劲嘅一啲乌云啊，啲烟熏咧就系、是、走晒出嚟咁样，个情景咧系几吓人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嗰位女士咧其实已经走咗啦，喺影片入边咧见唔到佢仲系斯斯然咁样坐喺度啦。咁后来咧呢一、這个嘅新闻咧先至咧系被披露咧，原来就话咧呢一位嘅女士咧坐喺度嘅咧，怀疑咧佢系纵火嘅。咁然之后呢喺屋入面呢，原来当其时呢係仲有人喺度嘅。咁好彩呢就有邻居呢就喺呢个大火呢未到最劲嘅时候呢，就走到去呢个火场呢，就将呢喺地下嘅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救出咁样。咁呢一个嘅新聞呢喺外国嗰个报道嘅时候呢，佢哋其中呢亦都有一个嘅标题呢係讲到呢呢、这、一个女士啊，怀疑纵火嘅女士咧，点解佢要纵火，然之后丝丝热坐喺呢个门外咧？系因为佢嬲啊，嬲咧，佢嗰个同屋主咧冇邀请佢去 party 喎。哇，咁真系都几得人惊我吓，冇请佢去 party。咁究竟背后嘅故仔系点咧？就喺嗰个嘅外电嘅新闻度咧，就三言两语啊，未讲得清嘅，可能佢有好多十冤九仇，我哋唔知啦吓。咁但系实在咧，有阵时咧见到咧人咧嗰个嘅表现咧，即系当佢咧癫起上嚟咧，真系嗰种嘅有少少咧令人系会。有啲毛骨悚然嘅，即係等於咧，我哋睇啲鬼片嘅時候咧，見到咧，如果嗰個嘅人物咧係喺度冷笑啊，又或者咧喺度表現得咧若無其事啊，咁但其實佢面前咧有一個好血腥啊，或者係有一個好暴力嘅事件發生啊，你會覺得咧係特別咧恐怖嘅嚇。咁呢一種嘅感官咧，希望大家唔會真係喺現實生活之中遇上啦。咁睇片咧都可以攞到少少嗰啲嘅感覺嘅。咁呢一個咧雖然發生喺美國方面嘅事故啦嚇，咁但係咧大家睇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一種咧覺得真係幾得人驚下嘅情況嚇。哇，唔同你去 party 就燒咗間屋，仲要自己坐喺門口嗰度斯斯然喺度睇書，我就會俾五個即係嚇到面都藍曬啊，藍色啊！呢、这、一個仲要揾兩隻手撳住個口喺度嗌嘅 emoji 俾呢一條短片啊！啊，跟住落嚟，我都想問一下呢位拍檔阿蔡蔡子，究竟 我想問佢最癲嘅時候佢會點樣恐怖法呢？ 係啊，你講蔡蔡子嘛。 係啦， 你曾經最癲係點樣 嘅？即係啲人唔受你乜嘢，跟住你就發癲，哎呀，做咩唔遇我啊？咁傻嘅，我通屋都系亲人，通街都系朋友嘅，边有话唔遇我嘅？ 咁都系，我哋都系问嘅啫，好奇一问咧。人总有黑暗面 嘅，癫起上嚟都唔系人咁笨嘅。 陈德鹏，台长讲啊，陈德鹏。咁啊，稍安无躁啦，凡事都有解决办法，人哋唔叫你总有原因噶。佢自己唔检讨自己，仲放火烧人，好在冇搞出人命啊！如果唔系佢后悔莫及啊！哎呀，听到我都惊啊，真系啊！翻嚟香港咧，睇下我哋啊啲靓嘢咧，赏心悦目翻啲顶顶镜先。咁啊，最近咧，敬文咧就睇到咧，本地一个报章咧就报道咗咧，我哋香港嘅建筑智慧之一噃。嗱，咁我哋香港咧好多朋友咧都系住公共屋邨啦。又或者甚或乎咧，我哋身边嘅同事朋友啊，细个嘅时候都系住屋村长大嘅。以前啲人咧起嘅公共屋村咧，啲设计咧同现在咧就系差天共地。以前咧个香港都系寸金尺土噶啦，但系佢嗰个嘅空间运用咧相当得意，而且有部分嘅公屋设计咧就鲜为人知噶噃。原来佢哋系运用埋个天台嘅，即系将个天台都整到靓一靓。唔睇呢条片嘅报道咧，我系完全咧系唔知道，原来有啲屋村咧个天台系设计得咁美轮美奂嘅。咁啊，其实呢个报道咧都系嚟自啊《苹果日报》早排嘅。咁佢就讲到啦，以前咧啲土地咧就比较咧少啊嘛。 咁所以咧，佢哋咧好多人咧都會運用埋咧啲天台咧，去做一啲嘅球場啊，甚至乎係小學嘅。咁啊，以前咧好多嘅朋友前輩咧，佢哋咧都係咧係天台小學出身嘅。咁啊，呢一個報道之中啊，嗰條片咧就咧請嚟啊香港大學嘅一個咧建築系嘅教授咧介紹一下，原來以前啊麗德村啦，分別同埋咧喺西環嘅觀龍樓啦。哇！佢嗰個天台靚到啊，由上而下咁影落去，原來係連籃球場啦、網球場啦、遊樂場啦，係供應俾啲街坊用。嗰、那個網球場當年啊喺麗德村，因為麗德村除咗係一個經典嘅圓筒設計，佢亦都有長形嘅樓宇設計嘅。咁佢咧就將咧長形嘅樓宇設計嗰個天台變成為一個網球場。當年仲有網球會添啊！你估真係有錢人家嘅專利啊！原來唔係嘅。咁啊，亦都咧喺呢個華富村咧，亦都有一個嘅天台遊樂場咧，係可以俾啲街坊使用嘅。咁當然啦，呢啲咧就只能咧變成咧喺舊式嘅公屋嘅設計當中啦。而家新型嗰啲公屋啊，喐下都啊成四啊層樓高噶嘛。咁、那個天台咧就好多嗰啲咩啊水箱啦、水泵啦、喉管啦，咁啊就冇再出現過呢啲咁美輪美奐嘅即係天台嘅活動設施同埋嗰個公共空間，甚至乎有啲咧當年咧喺呢條片度睇到咧係愛嚟種植嘅。種植咗嗰啲嘅植坯啊，或者係樹木咧，係等嗰啲嘅大廈咧係可以散熱快一啲。咁啊，以前咧即係空間就比較再緊住啲啦，可能每家每户都六七個人住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扭盡六任咧，咁去令到嗰個空間係可以善用、善用再善用。嗱，呢條片咧，經文會俾五個哈哈笑嘅，因為除咗咧佢俾我認識到以前建築師嘅設計咧係幾咁人性化之外咧。仲令我回味咧，細個時喺屋村咧，同啲小朋友咧，係善用咗每一個角落嘅空間，通街玩，通街跑。依家咧，真係連隔離嗰個姓咩咧都唔知嘅，所以我哋要多多照顧嗰啲，尤其係獨居長者啊。請白蟹。係。咁啊，嗱，呢個咧喺公屋嘅體驗咧，我相信咧在座咧，我除咗敬文之外咧，應該阿請伯啦同埋阿田咧都有咧一啲嘅回憶嘅，都係好值得回味嘅，係咪咧，貴媽媽？ 其实系啊，我以前咧，我婆婆咧住喺啲七层大厦噶，哇，嗰、那个飞机咧，因为 热闹到咧， 呢个启德噶嘛，咁啊喺附近啊石硖尾嗰啲咧七层大厦，嘣嘣，真系咧真系好惊嘅，同埋但系惊之余，因为好大声噶嘛，因为七层大厦咁啊，佢真系角落都好贴嘅， 你以为佢冚落嚟啦系嘛？ 佢屋底系真系好清晰可见嘅，不过呢啲都系儿时回忆啦，系一个回忆嚟嘅。自从有咗24小时嘅便利店之后呢，真係少咗担心啊，有啲买唔到嗰啲日用品啊、食嘢嗰啲，咁点算啊，半夜三更肚饿咁点啊，咁样又唔使担心呢啲嘢。当然啦，咁方便大家24小时服务你呢，咁相同货品嘅价钱同其他呢嘅铺头一定有所不同嘅。不过如果大家有买开帮衬开便利店嘅，其实佢有啲货品呢真係唔算太贵喎、啊。虽然係贵过超市，但係真唔係贵太多。咁啊，仲有就有时如果超市做特价，唔系便利店做特价嘅时候咧，佢分分钟系平过超市嘅。嗱喺香港啦，我哋有三个品牌嘅24小时便利店啦，总共咧就有1300多间嘅，而梗有一间喺左紧嘅咧就占最多，而佢哋咧就全球总共有70,750间左右，分布喺17个地区嘅。如果唔系，点样可以讲得咁霸气嘅说话？总有一间喺左紧咧，系咪呢个口号？大家有冇去过其他地区啊？例如日本啊、台湾、新加坡啊、美国啊、大陆啊咁样嘅数字便利店啦吓。咁有冇一啲好特别嘅装修你去过啊？好有印象嘅咧？而家喺台湾咧，你真系啊好得意嘅，佢就有好几间咧好特别嘅便利店啊！咁啊，你远望咧，你唔知咧，唔睇佢品牌咧，你根本唔知道佢系一间24小时便利店，因为佢用咗红色咧、黄色咧、蓝色、绿色咧，啲色彩缤纷嘅四个颜色嘅积木嚟做佢嘅那个便利店嘅装潢啊！唔知要佢系一间玩具店啦，系佢系全台 全台灣第一間以積木設計的便利店，咁店內的牆身都是用一些不同顏色的大型嘅積木去砌啊，去黐上牆上面啦。仲有用啲細積木咧砌成很多不同的小動物嘅造型擺設啦，例如有柴犬啦、貓咪啦，同埋阿發豆啊，呢幾個可愛的小動物啦。咁啊，連洗手間啊，嗰、那個叫男女廁嘅公仔個樣咧，咁佢都係用小積木砌成嘅。咁啊，店主就話啦，因為咧係嚟幫襯開嘅，大多數都係一啲年輕夫婦啦，同埋附近咧有一間幼稚園，所以咧啊都都想改變一下個，即係吸引一下佢哋多啲嚟幫襯啦，所以咧就係打造咗一個親子便利店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行得開心啦，係咪？嗱，今日咧想分享咧啊，真心。真心活啊，真咧系真珍珠嘅真，心咧森林个心吓，真心活嘅 channel 咧，佢嘅题目就话4000万为年轻人设计嘅房屋，因为佢条片里面有呢啲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台湾便利店怎样弄成这个样子哦，咁样片主咧就去咗台湾咧一间咧，绝对唔系大家想象中嘅嗰款咁嘅便利店啊，咁啊即系点啊？啊！你睇片啦，咁一条片咧，嗰个阿片主咧都几风趣咁去介绍嘅，咁系真系好得意嘅。你入去唔知道，以为咧 coffee shop 又系佢，酒吧又系佢，书店又系佢，哇！咦，佢真系集于一身 ，party room 佢都有嘅，系啊，都几得意，好大嘅。咁啊，睇完片之后咧，佢就会介绍一间咧，一间叫做。所謂用4000万打造為年青人打造一間房屋啦，好似上網睇樓團咁樣，都幾得意嘅。咁我會俾三個手指公呢條片啊，等等啊，睇嚟點啊？ 我想問頭先你話咧，佢係珍珠嗰個珍係邊個珍啊？即係珍貴個珍啊？ 啊，係啊係啊，珍惜個珍咯、啊。 用珍惜個珍、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幾得意啊！佢真係介紹得咁啊，大家去睇下哦，原來世界各地唔同嘅24小時便利店究竟係咩樣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呼，是快乐的好热学，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会在学习，我会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蜜蜂。哦呼。 蔡蔡子同埋披斯拉人， 嗨，早晨啊，蔡蔡子，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康尼招啊，披斯拉人，肥妹仔好高兴又见到你哋啦， 系啦，今日咧，我披斯拉人准备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呢排又学咗啲新嘅英文生字， 好嘢啊！ 呢啲英文生字点解喺呢排先学呢？因为我见到咧好多啲哥哥姐姐咧好迷恋啊，好热捧啊，有一对咧男仔嘅组合咧好劲啊嘛， 系啊， 系咯、 啊，连我妈咪嗰啲阿姨啊，嗰啲朋友阿姨都好热捧佢啊， 系咯、啊，嗰块镜啦，好犀利啦， 系咪因为佢系中意照镜啊，所以佢就中意佢哦。 见到自己觉得好靓咁样，嗱咁咧，因为我见到佢哋咁去热捧啦，同埋咧，哇追星咁样，我就问一下咧，其实同咧偶像啊，去追星啊呢啲咧相关嘅英文词语咧，系其实有几多可以学下咧？咁我就去揾下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偶像。偶像英文系蔡蔡子 ，I 字头嘅 idol， 系啊 ，idol。咁偶像崇拜咧， 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 佢崇拜嗰个偶像。 系咩啊？肥妹仔，嗰啲意识形态咧，通常系加离神噶，系咪 idol 离神啊？ 唔系，我唔系讲佢嗰个离神啊，唔系个主义啊，偶像主义。 咁啊，唔系离神就三神啊！ 我而家喂，即系我哋去嗰、那个，我哋去崇拜佢啊嘛。 崇拜即系 pray 啦。 我哋去 worship。 啊 ，worship 系啊， 吓，跟住系崇拜嗰个 系啊 ，worship 咁啊，有 worship 啊， 咁就系咯，呢、這个就系崇拜偶像咯。好啦，咁我哋成日话咧要去追星，咁追星系点讲咧？ 系 follow 佢哋。是不是 啊其实很简单 follow 啊, 是啊 但还有一个形象化一点、我看到呢些人会说他们是 chasing an idol 真的追着那个追 星是啊那呢那些去追星的人呢、可以叫他们做 chasing 啊 chaser 可以是 chaser 啦、 真的 有也都有啦 亦都加个 A R 就系噶啦， 唔可以咁样喺度乱讲啊！ 佢反我哋白眼 嗱、但系咧，如果嗰班咧系追星族，或者系佢哋成班歌迷、成班粉丝，咁都可以有一个简单嘅称呼，就叫佢哋做 groupie 啊 ，groupie 啊 ，groupie 咁可爱嘅、叫 groupie 啊 ，groupie 今次嗰个生气嘅 groupie， 咁当然你可以再简单啲就系 fan。或者 fans 即系 fans， 佢啲 fellow 得唔得咁样？ 系啦，嗱咁如果我想话啦，你通常见到嗰个偶像，你梗系想揾佢影相同埋攞亲笔签名啊！ 啊系啊， 亲笔签名系乜嘢啊 ？Signature？No， sign。原来亲笔签名咧系叫做 autograph 啊，唔系 signature 啊。 Thank you。 普查结果，全国人口共14亿1000多万人，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2010年相比，中国人口增长 5.38%， 年平均增长 0.53%， 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 0.04%。国家统计局说，全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趋势。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占 51.24%， 女性占 48.76%。 31个省份中，广东和山东的人口分别超过1亿人，广东是人口第一大省。云南大理一架直升机取水救火期间跌入以海，4名的机组人员丧生。事发喺寻日朝头早，大理市湾桥镇一处嘅森林发生火灾，一架直升机喺取水过程中发生意外，坠落以海。当局寻日同今日凌晨先后揾到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80点，跌616点，总成交金额92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4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9蚊，跌16蚊；美团243.6，跌19.2；盈富基金28.14，跌6毫；小米集团24.5，跌7毫；阿里巴巴208.4，跌6.8；紫金矿业12.12，跌1.18；快手222.2，跌17.6；京东集团271.4，跌15.8；港交所442.4，跌13.6。中国平安81.15，跌6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974，瑞士法郎8.629，澳元6.091，加元6.424，新西兰元5.649，欧元9.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5点，跌812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41美元，卖出1,83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环保大道啦，咁啊啱啱就揾到嘅主要原因就系由于咧近住启思中学，即系清水湾半岛附近啦，地下咧有好多泥头影响啊，咁所以而家环保大道入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咧非常挤塞。咁車龍咧排翻去將軍澳道近住觀塘警署，咁即係話咧影響埋將軍澳道入將軍澳隧道嘅交通啊！咁揸車朋友呢個時間咧就唔好行將軍澳道入翻將軍澳隧道啦，因為受環保大道嘅地下好多泥頭影響，咁所以咧一帶都非常之擠塞。咁再重複多次位置，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啟思中學，即係清水灣半島附近，地下咧有好多泥頭。咁影響到而家車龍好長噶，由環保大道一路排翻去將軍澳道，咁影響到將軍澳道入翻去將軍澳隧道，龍尾喺觀塘警署。咁揸車朋友請改行其他道路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橋位，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龍盤苑。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線有壞車，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龍盤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山道对出。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赤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城隧落赤愉景新城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 诶，系个荔枝，桂花荔。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好啦，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12啦。今日星期二咧，就系丰收快活人咧忙到六嘅日子嚟。 又冇咁讲， 好丰富啊！ 系啊，开始嘅内容丰富，系啦， 丰富嘅八卦资料啊！ 11:30咧，我哋有丰收生活小确幸。今日咧，我哋就玩啲轻强啲嘅嘢， 都唔轻强， 即系唔需要动手动诶，喂，要动手，系 要动脑、 啊， 不过唔使动脚嘅，即系唔使好玩到咧。 唔使跳晒舞咁啦， 唔使跳晒舞嘅。 系咁就阿曾志豪咧就摆低咗一个题目， 留低咗一份心意。 系啦，就话成就解锁。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咁佢见到有一则新闻就讲外国咧有位朋友咁啊41项成就解锁喺佢咧疫情期间咧自己学懂嘅。咁于是咧就喺当中咧为我哋咧精挑咗几项啫，就相信咧我哋三个咧都应该可以应付得到嘅成就解锁。 因为有啲咧就比较复杂嘅，咁啊有啲比较轻强嘅，咁我哋都可以试下玩下啦。只要攞得纸攞啲笔出嚟咧，同埋攞个 keyboard 都 OK 啦，系嘛？ 系啦，咁啊打一阵咧，11:30过后，咁啊想睇嘅朋友咧就系登入我哋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就可以睇到呢个 Facebook Live。 咁啊12:00咧，咁我哋其实咧可以琴晚我已经 post 咗个题目啦，就系我哋下一站边度？ 系 咁啊，系啦，我哋今日下一站边度咧？题目就系日本，系啦。 日本咁佢嗰个如果要移居嘅话，有啲乜嘢嘅要注意啊？ 系啦， 呢啲好基本嘢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想知道，即系其实适唔适合我哋香港人喺嗰度生活噶？你话去旅行就开心啫喎， 有冇过来人啊？ 成日都话日本系我哋香港人嘅其中一个第二个家乡啊嘛， 系啦。 咁究竟系住同埋系玩系咪真系两回事咧？咁啊，日本喺嗰度做嘢又系又系咪容易咧？ 因为 赚嘅钱够唔够咧？ 啲职场文化向来都好辣噶嘛， 系啦。 呢个半扎直树啊， 我哋话嗱系啦，一即系成日都话嗰个叫做啲人咧可以做到咧劳动到死噶嘛，系咪先？ 过劳啊， 过劳啊嘛。咁同埋就系女孩子喺嗰度系咪又系优势咧？咁我真系会觉得，因为 定还是弱势？因为男系大男人主义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如果系住紧啊，即系话譬如啊 work 啊，就算系 working holiday 啊，日本都系一个地方嚟噶嘛。 系 咁啊，有冇曾经试过去过日本嗰度住去打工嘅？ 有啲年轻朋友啊， 系啦，咁都欢迎咧，大家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啦，又或者 而家可以打嚟， 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同我哋留低留言去分享一下，12:00就可以播你出街啊。 冇错吓，咁可以同我哋喺电话度分享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日都重金 冇重金系礼聘啫， 系啦， 用 礼 貌 成邀， 用礼貌成邀咧。二台嘅日本通 系啦， 就阿白元浩咧，小白咧，打阵12:00过后咧，都 同我哋分享下日本系嘛？ 台长呢一度， 台长用台长嘅姿态系啊，要人哋迟啲放工啦，人哋10:00 啊，冇咁都系成邀啫，都系成邀啫。咁啊，佢嗰啲资料可能又第一手啲噶嘛， 系啊， 唔系因为即系佢。阿小白都好緊密接觸噶嘛，哇！聽佢咧，同啲外國嗰啲嘉賓啦去傾偈嘅時候咧。真系你啲眉毛咧，觉得置身于入边一样。 因为佢喺度一口流利嘅人， 系啊， 真系 好犀利啊！系啊，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喺度同我哋留言啦。又或者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吓1872388，下一站边度系日本。 好啦，啊，咁我哋下一站咧，系曾经咧都去过台湾噶， 系啊，上个礼拜去咗台湾， 记得啊， 都记得啦。咁但系台湾咧，其实咧，原来话说咧，呢轮咧，佢哋都有啲地方咧系旱灾，即系制水， 旱咗都一排噶， 一排系咪？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情况咧，如果你话要去改善咧，其中可能都要大家咧，台湾 嘅 民众要合作啊，悭啲水啦，系咪？好啦。既然是咁咧，原来话咧台南啊， 近日咧就有民眾咧。就挂起一啲横额，就写住一啲咧希望全民响应嘅运动。咁系乜嘢运动咧？咁就叫大家一齐咧，小便不冲水， 唔得啊嘛！ 小便不冲水运动， 咁、 意思即系话咧，大家咧喺鱼翅方面咧，就如果你系开细嘅。即係小便嘅話咧，就唔使沖水。咁每人啊，每日咧就可以 慳咗幾多咧？咁 慳咗12公升水喎、 哦。即係每人啊， 每人每日 一個人啊， 每人每日。 哇！咁一個家庭可以都係幾十升噶咯。 佢仲話，如果全民啊小便不沖水3個月，可以保障全年用水。咁講添。 喂，咁我又覺得呢個 OK 喎、哦，因為你即係而家誒辛苦咗少少，但係保障你打後喎、 哦。3個月唔沖喎、 哦。唔 OK， 即係我覺得從衞生角度唔 OK。 係啊，敬文話唔 OK 係咪？ 係啊，咁你唔係啊，因為你其實咧，你可以用用咩水？你可以流噶嘛啲水，譬如你啲洗米水、洗菜水啊嗰啲，你咪可以咯。你可以將嗰啲水留低，跟住用嚟沖廁噶嘛？ 但係如果你一家嘅人口比較多咁， 嗱、我咧即係識咁樣嘅。 我有個疑問啊，衞生嘅角度方面得唔得嘅咧？咁 呢啲咧就係真係要大家夾啦。譬如你即係人多嘅話， 忍一忍唔好屙住， 大家夾一夾時間。即係譬如 有一個有啲咩最兩全其美嘅方法咧？ 跑去公廁，跑去附近公廁。如果有一個話去，我要去廁所啦。跟住問下其他成員，嗱，彭姐你 OK 啦，其實你係最奢侈嗰個係，一個人住係好奢侈嘅、哦，知唔知啊？ 原來係咁嚇得我， 我好奢侈啊！ 我一拋好你係好緊要添， 你有原罪啊你！ 唉，真係， 我意思話咧，可唔可以即係同屋企人講嗱，我喺廁所，有冇其他人跟住嚟？咁啊，即係話一個去完一個，一個完一個， 都冇關係啊，因為你唔沖廁啊嘛，你一齊去同隔開去。 咁即係話其實可以將3個 quota 變為1個 quota、 哦我明啦， 你明唔明啊？ 即系你得一盆洗菜水， 系啦。咁我去完之后，哎阿细佬你又再嚟啊？好啊，我阿妹你又去咧，去啊！3個去完之后先冲一次咯，可唔可以咁样啊？但系你谂下，你忍3個月之后咧，你跟住嚟紧呢一年啊，头先阿彭仔讲啊嘛， 要全民嗰、那个系佢哋民众自己喺度计算啫，都唔知系咪真系嘅、 哦， 即系可以用得晒。 我唔系政府搞搞。 问题二啊，咁咩啊？我唔明白，佢咩悭到啲水系淡水嚟嘅咩？ 嗱，依家咧都我都喺度懷疑緊。 用淡水嘅，如果唔係佢怎使乜會慳水啫？如果係鹹水，唔使同佢慳啦。 因為如果係係啦，嗱，如果係鹹水嘅話，你又既沖到廁，又亦都可以變，即係喺衞生方面注意到下。不過咧，呢而家呢一刻要注意一下交通先啦嚇。 咩事啊？ 特別交通消息啊嚇，環保大道咧路面有障礙物啦。往工业方向，往工业村方向，近启思中学一段部分行车线咧封闭，严重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龙尾系观塘警署啊，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啊，考虑下。 哇， 都几严重啊！不如你重复一次得唔得？ 哦，好，重复一次特别交通消息啊！环保大道路面有障碍物啊，往工业村方向近启思中学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严重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龙尾观塘警署啊！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注意注意。 好犀利啊！吓、好，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嗰个冲刺 系。 首先咧就未揾到究竟台湾佢哋系咪即系譬如话而家讲嗰个台南。是想发起这个是 小 便 不冲 水嘛。咁究竟台南唔通佢哋真係用呢個淡水嚟到沖廁所嘅？ 如果唔係，其實咧即係正常邏輯嚟講咧，應該都係嘅。咁 如果唔係點慳啫？ 係啊，因為點慳佢水 嚟做乜啫？ 係啊，唔好意思啊嘛，係咪？因為佢而家係 好啦， 講緊製嗰個食水啊嘛。 咁我就喺度諗啊，定係我如果要達到呢一個嘅效果咧，我有冇咁叻可以次次其實咧我都係開維式嘅？ 咩意思、啊？ 即系我唔好净系去开个细嘅， 系、 喂， 喂，你一日 因为佢就系话小便不冲水啫嘛， 即系冇话大啊嘛。 如果我开维式嘅时候，咪可以大小一齐，咁咪实有一冲咯。 我明啊，我明你意思啊。但系问题，你一日里面你唔系就 夹到咁多， 系啊，你夹到咁多先。 我真系 谂 紧，我真系谂紧， 我惊你脱水啊！去咁多次逼逼嘅， 都好难我， 系咯， 好难夹到呢样嘢啊！真系。 喂，同埋我觉得即系一家人里面真系夹埋一齐。 齐去厕所系啱数嘅。另外咧，如果唔系嘅话，你方便嘅，咁你咪去真系去公厕咯。咁你公共嘅厕所就冇办法啦。咁佢就用你 唔系、哦，如果佢要悭嘅时候，应该成个 公厕都冇啊。 应该连公厕都系要行呢一个运动。 系啊，不冲水。 但系、如果系公厕唔冲水就真系唔得咧。你真系远远都闻到哇，成座厕所喺度，好臭噶嘛。 同埋系啊。唔系话开出工先至会话臭噶，即系当你啲 VV 积聚得多咧， 系啊， 严冲咧，佢都系会引发一个卫生嘅问题。到时我惊得不偿失会。 我想话咧，即系嗱，我想问下大家啦，每次如果当屋企嘅马桶里面冇厕所，冇厕所水， 系 干咗，唔系啊，冇厕所水，你可能大厦维修，你冇厕所水啊， 咁我焗住都要开水喉水嚟到去灌落去个马桶度。 你用几多？用有冇计过自己用几多厕所水？ 如果你用嗰啲好大个， 咪装翻落去个水缸咁多咯。 吓、你即系你会将啲水入翻落水缸嗰度嚟冲噶？ 系啊， 你咁有型嘅咩？你个水缸，你个厕所水缸咁容易冇？ 又或者我就咁倒啊？我明白你讲咩，即系就咁灌落去个马桶度 啦。唔系点啊？ 系啊，但我都真系有试过倒落去个水箱度啊！ 我都试过啊， 倒落水箱度冲啊！ 系啊，我都试过、啊。 咩？打开嗰块板咁样啫嘛。 系啊。 即系你哋嗰啲唔系揿掣冲厕 所，都系揿掣， 佢块板一打开咪得咯。 哦，因为我嗰个要扭开噶， 我又明啊，即系有时快手咁，你咪就咁灌落去个马桶度咪冲走咯。 呢个系最直接噶嘛。 如果系咁咧，其实我发现啦，我唔知我冇量度过几多公升啊，但又唔系话好多，即系譬如你用嗰啲特大嗰啲朗口钟，即系咧咪啲水壳嘅， 系啊， 即系有类似个大朗口钟咁样啦。 几壳已经够啦。 三，如果你系少嘅咧，其实三， 你哋冇盆仔噶？ 有。 咁點解唔用個盆仔栽住咁樣跟住又沖 啊？係 咯， 我都有。 咁你又還到 我用個桶仔啊？ 係啊。咁你問我大概個份量，我就係話可能三個大嗰啲大嘅杯落佢盆仔度。咁同埋有技巧嘅喎。 係啊， 你 唔好直接倒落去個中間個位， 你 彈 曬。因為個洗手間係即係垂落去㗎嘛。係 啊 係 啊， 你就有少少保齡 啊。 係啦，保齡球式咁樣 垂側邊。係啦， 係啊，咁佢就會好乾淨。 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彈到周身啦。係啊，嗰啲菌嚟㗎嘛。咁我所以話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咧就係咪可以？就算是稀釋佢係咪都可以呢、即係連嗰兩個朗口鐘 溝淡啲得。 即係啦，即係你唔攞四嗱，阿敬文話用四個朗口杯啊嘛嘅水啊嘛，咁、可唔可以即係減省到去兩個朗口杯嚟溝、即係稀釋佢、 又或者嗱、如果你話不沖水啦，即係唔用水，會唔會有少少類似係結刺粉？我唔知，即係冇化學作用啊，落咗、可以即係譬如你頂到一個禮拜係唔會有臭味，因為咧 起碼係闢味嗬， 係啊， 闢味闢菌咁樣。 因為我曾經咧去一啲新嘅樓房度咧，負責去睇下個清潔狀況嘅，曾經工作關係，即係未有人入住嘅時候咧，咁但係 清潔姐姐 唔係 ，no， 我哋係幫忙去做第一陣嘅 check up 啫。 哦，係啊。 咁跟住發現咧有啲工人叔叔可能咧喺工程期間太想去洗手間啦。 哦，佢都用咗， 佢就用咗，但係你知佢新樓房係未有沖水噶嘛？ 沖唔到。 咁冇錯啦，只係稍稍幾日嘅時間咧，已經不行啦。你一入屋你已經知啦，你一入到 係啊， 即係 其實即係汗刺咁咯， 係啦，類似 變 咗。 Even 佢係有水，只不過係冇再沖一啖新嘅水落去，有水嘅都唔得，都有呢個效果。所以我話一聽到佢話小便不沖水，我咁緊張咧，我就係憶起嗰種味道。 係我明白咯。一入屋佢你話齋，佢焗住噶嘛，佢唔會打開窗噶嘛。 我哋每一間嘅入屋咧，我哋都即刻同佢 check 個水箱， 係 因為亦都解救咗自己， 第一時間 係啦，第一時間 check 佢個水箱，沖一次先咁樣，係啦，所以我知道如果即係 Vivi 唔沖水，其實都要有解決嗰個臭味同衞生嘅問題咯。 或者可能 唔係即係咯，佢第一時間先好温馨衞生噶嘛，好臭噶嘛。 喺食用方面都清淡啲，會唔會有啲幫助？唔好食咁熱氣。 哦，有啊，我覺得應該都會有， 都會有幫助啊。 系啊，咁啊，男人希望咧，即系佢哋就快啲解決咗呢個叫制水問題，因為都幾係嘢嘅。佢台灣 就唔使用呢樣嘢啦， 因為台灣 要靠個天喎。 因為台灣好熱嘅，一到夏天嘅時候咧，可以去到38-39度咧嘅時候，佢唔沖涼得啊，因為咁咯。將沖涼嘅水又盛載住，咁其實我覺得佢又可以好多水咧，即係佢必須要用嘅水去盛載住沖廁咯。點解唔得啫？點解唔去諗下啫？ 即係用過嘅水 係啊，即係譬如你如果你嘅可以開部抽濕機嘅時候，咁咪攞天然水咯。 都系啊， 抽湿机讲换水啊， 成桶成桶噶。 呢啲就系阿甜甜妈嘅智慧。 喂，真系啊，呢啲嘢唔好讲笑啊。 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跟你便有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 有古巨基的深呼吸飞行啊， 仲要深呼吸， 仲要飞行，我讲啲呼应啫。好，电话号码18723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晏12点之后咧，我哋有下一站边度？咁今日咧题目咧就系讲日本啊，欢迎大家咧去过日本做嘢啊，去过日本居住啊，又或者我哋都欢迎大家喺日本住紧嘅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 系啊，了解一下，如果真系有啲朋友。就是想住下一站去日本那裡定居的话呢，究竟适不适合的呢？ 是的，那我至于我们11点半之后风骚生活小确幸，我们会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面书专页那里就会进行这个 Facebook Live， 一会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特区政府已经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市民将会可以免费收睇今届奥运赛事。本港五间持有电视广播牌照的公司，包括无线电视 View TV、奇妙电视、有线电视和 Now TV， 可以直播和转播赛事，亦都必须播放涉及香港运动员的赛事。收费频道需要在网上平台免费播放赛事。如果东京奥运最终取消，政府会获发还所缴的费用。林郑月娥说，今次是政府首次斥资购入奥运转播权，形容做法破格，非常特殊，属一次的安排。 他又说由于磋商谈判过程属于高度保密，未有咨询立法会，亦都不能够透露涉及的金额，但就比由商营机构在过去两届奥运投得的转播权的费用少，形容费用合理。他说有关的费用会由政府的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体育部分拨出，又说体育部分现在存有26亿2000万元，今次斥资不会影响有关基金支持其他的发展项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变种病毒株似乎没有在社区大型爆发，本港疫情稳定的情况趋好，过去14日只有一宗本地个案没有源头，今日亦都没有本地个案，只有一宗的输入个案。他说近日有关强制检疫的工作引起不便，特别是检疫中心居民有不愉快的经验，包括环境不是那么好，食物有问题，服务欠妥当，离应的时候有混乱。他表示歉意，当日亦都亲自向居民发出感谢信，多谢他们谅解、支持和配合。林郑月娥说本港社区上个月中首次发现变种病毒株个案，由于传播力更强，因此要以最严格的措施处理，包括全港38万名外佣强制检测，一座大厦出现一宗变种病毒个案，所有居民需要强制检疫21日，否则第四波疫情以来所付出的努力会前功尽废，希望市民谅解。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的死因言讯，再选出两男三女陪审团。在昨天的言讯上，一名陪审员说因为未能够完全听得明广东话，无法聆听整个口供，要求退出陪审团。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决定解散陪审团，今早再选出另外5名的陪审员。死因言讯将会传召21名的证人，预计审理11日。南韩新增5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一日再次超过500宗，再多4名的患者死亡，累积128000多人确诊，1879人死亡。新增的病例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韩联社报道，虽然新增个案比上星期减少，但主要是受到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影响。目前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群组感染，加上春季的出行量增加，新增确诊数量随时都可能上升。另外，由于印度疫情严重，南韩韩亚航空增加5架的临时航班，协助在当地的侨民回国。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5点，跌619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2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7.5跌17.5，美团243.4跌19.4，盈富基金28.14跌6毫，阿里巴巴207.8跌7.4，小米集团24.6跌6毫，紫金矿业12.18跌1.12，港交所443元跌13元，快手221.2跌18.6，中国平安81.1跌6.5毫，京东集团271.6跌1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加元1.209，人民币6.426，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8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 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3点，跌795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1美元，卖出1,83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跟進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塞車嘅地方啦。先講最擠塞嘅地方就係環保大道去工業村，近住啟思中學咧，因為有路面障礙物啊，地下有好多泥頭啦，咁影響到一帶係嚴重擠塞，車龍係排翻出去將軍澳道，近住咧就係觀塘警署噶。重複多次啦，就係環保大道去工業村，近住啟思中學，因為地下有好多泥頭有障礙物啦，咁一帶非常擠塞，車龍係沿住將軍澳隧道。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咁揸车嘅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就过咗博围去到逢吉乡对出。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逢吉乡。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桥位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只系近住坪石村一段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油麻地嘅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众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城隧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东涌东汇城啦，系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还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逢禮拜二咧都聽到我哋好長嘅音樂色專個音樂啊？點解咧？因為我哋會有啲時間要 set up 啊，係啦。咁啊，我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我哋已經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咧，而家已經進行緊啊，見唔見到啊？ 嚇，係咪 online 咗啦？ 又係 online 未啊？ 未得， 牌未得。 我哋準備好噶啦，嗱，你又準備好啦，咁啊，有一陣咧就會見到我哋個貓樣 嘅。係啊，咁究竟我哋玩啲乜嘢咧？只要大家一齊可以去玩下嘅就係咧，攞張紙攞啲筆出嚟咧，就可以玩我哋其中嘅 有幾個成就解鎖啊？ 成就解鎖係因為咧，即係其實生活咧裡面有幾無聊下嘅，咁呢啲咧就話我覺得係可以同啲小朋友一齊玩下啦，練下佢嘅手仔啦。 好似一啲嘅小手工啊，小秘技啊，係 啦，其實就可以有啲成就嘅，但系啊，系咪有为咧？可能系无为为嘅。不过咧，就系同大家去玩下游戏啦 吓。 只要系一张纸、一支笔咧，就可以。我哋咪 live 紧噶啦。 最好有两支笔添啊！ 系系啊系啊，一间咧又需要两支笔嘅。 系啊，两只手都要用到啊。 Hello， 大家好，系啊，早晨啊。咁啊，直播室有程振鹏有啊，蔡经文系啊，仲有蔡经文啦。 蔡经文 啊 ，Hello， 系啦系啦，蔡蔡经文系啦，仲有桂花田嘅。好啦， 癫晒 咁癫晒。喂，唔系叫你望住个样系梳头。 冇人睇你嘅样咧。 系啊 ，OK，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上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我哋嚟啦吓。 当初相遇时回头着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被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系啦，呢首歌已经成为我哋嘅主题曲啊！ 桂花田咧，我依家见到喺 Facebook Live 嗰度咧，个镜头影住你咧，头先咁样喺度左右咁样嚟到去搞啲机器咧，有啲似喺厨房度煮嘢食。 哦，系咩？系咩？即系 即系有啲似系啊！ 系啊！ 系 唔该，个炉头啊嘛，先咁样。 有啲似喎，真系啊！ 系因为好，我喺度多机件要去控制啊嘛。好啦。我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今日咧我哋玩嘅遊戲咧就係點話要一張紙同埋一支筆咧，最好有兩支筆咧，因為下一個我哋嘅步驟咧要需要兩支筆嘅，就係兜畫圓圈。 而家我哋首先第一個成就解鎖咧，就係你可唔可以徒手畫一個圓圈咧？咁樣 係好圓嘅圓圈，係啦，係點？係 單手定係 單手咩？ 你點樣 雙 手？ 我以為即係咁樣成就解鎖係訓練到自己嘅左手係畫到，我以為係咁。 第一步冇咁难嘅，就系靠你一只手得啦。 好，我准备好啦。 嗱，如果你系左右嘅，咪又系左画咯，系咪？右右嘅咪又右手画咯。咁但系讲紧啊，画嘅圆圈咧系要斗圆。咁啊，点样圆法咧吓？咁啊，即系点解咧？ 唔好讲死啊，唔使死系嘛？啊，成就解锁唔到啫。 嗱，都唔得。 不如咁啊？ 点啊？桂花田，你 行星就有好多个啊。我哋不如就画由细至大咁样去画咧。 吓、 啊？画圆圈咯。如果唔系，你点斗啊？ 由细年几啊？ 唔系，嗰个 size 啊。 九大行星啊。 点啊？呢位姐，你个头想点啊？整完未啊？系咁觉得整自己头嗰堂音咧。 真系火烦。老是常 见。我意思系话，我哋由细即系画到大啊，嗰个圈啊，因为越大个圈越难画噶嘛。 咁我哋而家先画个细噶啦。 系，好唔好啊？一齐画细啦，嗱，我哋嘅镜头，系啦，我哋嘅镜头，不如一齐，喂，不如我哋上一齐咁样影得唔得？ 即系你哋上嚟画唔画到啊？画唔到 个镜头系活动噶、 哦。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嚟啦。 人就死嘅啫， 三个一齐影唔到嘛。 你做咩一齐画？ 我哋一齐 咧，一齐啊！嚟， 我写个嗱，西元圈自己觉得系个细啦吓，即系总之要圆嘅啫，好冇？我哋嚟咯， 高少少。 阿田， 哦， 呢个系我， 系好啦， 细嘅， 用咩笔都冇所谓嘅，其实。不过我系觉得咧，好似阿文咁啊，阿敬文咧就用一支咁嘅叫做 马卡笔咧，好似好啲喎。 好啦。我哋嚟咯，开始画个一个一次开始画个细圆啦吓。 好，呢个系金星嚟噶， 系唔好理佢啦，我都唔知咩啦。 可唔可以画多次噶？ 唔得，一次好好画嘅。我大家先嚟对比下先，唔使边个够圆啦吓。咦，我想画咧，郑振鹏你真系唔得噶，真系唔好个意思，真系要讲啊。 你哋画得咁大嘅？ 阿文唔系咁啊，个个人嘅心目中个细圆系唔同噶嘛。你依家你知道你开始画到咁大嘅话， 咁跟住系 咦嗱，大家比平啊，睇下边个嗱，一个系阿田嘅，阿田系中间个，咁阿文咧就用粗细 pen 画嘅，郑振鹏咧佢就用原子笔诶唔系圆笔画嘅，系啦。究竟边个圆系最第一个圆系最圆咧？我觉得啊， 我 觉 得系阿蔡敬文嗰个圆圈， 我 觉 得佢系 oval 啊， 系咩？系椭圆嚟， 系啊，好，肯定你嗰个有缺陷嘅，我哋画第二个啦 吓，好， 画第二个， 你画第二个啦， 大少少一下技术问题吓，因为咧有啲 oval。 嗱，我同阿桂花田就继续玩住先， 好，我哋玩个画多大少少嘅，我哋尽快啦吓 ，OK， 画个大少少嘅，好啦。咁啊，相对地，我想问咧，你哋系会一笔画啦，定系咧 一笔啦，梗系。 哎哟， 你几笔噶？ 我唔系，我系一个括弧咁样连线咯。哦，系咩？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哋一笔画过系啊，唔使 得啦，一笔噶嘛，画画训练都系一笔噶。 啊，好好好，唔好意思啊，我 一笔清晒所有嘅欠款。 系啊，借钱紧要啊， 好啦，俾钱封锁。 我画完啦， 到我啦，到我啦，阿慧儿到我啦，系。咦，你呢个圆都 OK 喎？ 你嗌边个先？ 阿靓妈， 唔系嗰个 cam 有个名嘅，个 cam 叫慧儿啊。 啊，好嘢喎，冇谱噶嘛？ 唔系啊，几好啊！ 呢个家电，都见唔到我其实。 嗱，我个圆圈都几好啊。 我嗰个都唔错啊，一笔过嘅话，嗱系啊，椭圆嘅。好，我哋画第三个啦吓，我哋一笔过啊，记住。 停， 好矛嘅，好矛啊！阿田嗰根本就全部都系细圆嚟。唔係，我都話九大行星，唔係即係八大行星咁啊，再畫大啲嘅啫嘛。好啦，我哋一筆過下要咁啊睇咧。其實咧，我想問咧，畫圓有冇難度？唉，死我薄口咧，薄到、有個崩口啊！ 圓嘅幾圓？ 阿陳振鵬咧就會選擇咧喺個圓圈裏面嘅外面咧再畫個圓圈，而家是個雞蛋啊！ 核心外圍。 阿天嗰個咧就係由細至大咧咁喺度成長緊嘅。阿敬文嗰個咧？ 再大少少咯，啲咁多咯。 啊，系啦，系啦 ，OK。 啲听众开始走。 系啦 ，OK， 唔好，我哋再快喎。 转重画， 重画，我哋画个最大嘅好唔好啊？再画个最大嘅圆 埋呢一个，就不如成就下一个解锁啦。 好啦， 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啲似喺老人中心。 其实都系一个游戏嘅，同小朋友玩。好啦，我哋一齐画个 画 个 最大嘅。好啦，画完啦，出街食饭啊！画唔晒咧，就哎呀死一比。 我觉得我画咗个橙咯， 画唔到啊！ 喂，大家唔好以为咧自己画完都可以画到啊，画左边咧可以画到，画右边系画唔到嘅。原来 我系画唔到啊，窒晒啊！ 咦，系喎，你又真系差啲喎。阿敬文咧，敬文你咧， 佢有答 咦，原来我同阿敬文咧个圆圈咧，个大圆圈咧都系一样咧，不约而同咧系扁扁地，好似个橙咁样个，系咪啊？ 咁有时冇咁圆噶嘛。 哦，系。 咁呢个成就解锁就 诶，我哋系失败嘅，不过我哋系第一次玩啊，因为人哋嗰个人咧系玩咗好，系练习咗好多个钟头咧，先可以画得好圆噶。 喂，呢个又我又觉得冇乜难度喎，仲有冇啲咩解锁系真系一个成就啊？介绍下。 嗱，第二个嘅成就解锁咧就系双手一齐写字。即系左右手同步一起写字， 可唔可以俾翻我支黑笔我啊？ 好啦，咁咧写字呢方面咧，我就谂到不如简单啲，我哋大家写丰收快活人呢五个字。 即系我想问， 左右手都 左右手都系写翻同一面嘅， 咁你先可以比较到你嘅左手同你嘅右手点样噶嘛？ 要一起写啊？ 系啊，因为做咩啊？ 喂，我想话咧，我哋呢度有冇人系左腰噶？ 我冇啊，冇啊， 即系我哋三个都系 右腰噶， 正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系咁样啦。 好，咁我哋开始写未啊？ 好紧张啊！我要 阿慧儿系咪又系凌空咁样影啊？ 不如我哋逐个我逐个讲啊，好嘛？先睇啊，先睇啊，阿敬文。 唔系我哋一齐写咩？ 先睇阿敬文，睇点写啊？我哋参考下啊嘛。不如我哋一齐写。 系 咯， 你时间唔系多到咁啫。 OK， 好嚟啊啦，嚟啦，准备一二三啊！我哋期间可以讲啊，我哋期间讲下我哋嘅 讲咩啊？仲讲到嘢啊？我而家左右脑都用紧啊， 系咯，仲要开麦，唔该晒。 系咯， 我又谂紧究竟点写而家。好好勤力啊，两位小学生，等我望下佢哋写咩先。 扮晒嘢啊，程俊鹏佢又唔写， 我要同步啊，唔可以喺度慢。 唔系啊，嗰张纸走鬼啊！ 我同步紧噶，嗱，影下我只手啦。唉，我都唔介意你影我啲皱纹啊。 唉，唔好咁介意啦。我发觉咧，我咁样写法咧，嗰个左右嗰个 两个都唔靓啊，麦兜写字咁啊， 唉，春田花花咁 啊，系啊，因为咧我哋个 show 字系英文嚟噶嘛， 系啊， 咁样所以咧搞到咧好似好奇怪咁啊，而家写紧啲字啊，大家可以不妨咧喺一齐同我哋 show 下， 系啊，佢系咁走啊，张纸咁黑人憎嘅啫，唔好走。 哎嗱，写完啦，嚟我都 OK 喎，嗱，明明咧平时咧我写嗰、那个写中文字系好靓嘅。咁但系咧，而家左右写咧系系有啲奇怪噶吓。 哦，阿片嗰个几靓喎， 喂，好嘢啊，写完。 佢呢个 咁快 写 完嘅？ 你睇下佢阿片呢个几靓啊，真系衰鬼。 点解咁叻嘅你？ 系啊，好叻啊 我仲未写完啊。 我想问睇下冇啲低能字啊，有冇啊？ 嗱，你睇我真系嗱，麦兜咁嘅字，呢啲叫咩艺术字？嗰、那個風字真係好風，要幾風有幾風。 我哋寫翻係 呢個係左手 啊，係啊，我都係啊，啱啱要寫翻左右手。 這個、右 手㗎嚇，嗱，使分啦。 其實咧，我想話咧，我哋兩個咁樣左右手一齊寫同一個字咧。我哋隻眼咧係要不停咁樣去即係控制啦，隻手又要控制啦，跟住個腦袋又要講嘢，我覺得都真係可以訓練噶，係咪好懊惱啊，程振鵬？ 係啊， 你我想問你嘅左手點揸筆咧？究竟 我真係唔知點揸筆。 你可以 喂，原來咧佢嗰張紙咧真係唔好折得太細啊！ 我想話你嗰支筆咧，你真係錯曬咯。 係啊， 佢完成到就放過去啦。我哋仲有下一個 task， 我哋要爭取時間。 你連寫埋個人先， 好寫埋個人先。 係啫， 好拼埋俾我睇下，阿程生唔該，請拍。 好嗱，我哋要寫翻啦，呢個係阿田嘅。 呢個好明顯係左手啊，程 生，你個左手啊， 一係啦。 我未 show， 我未 show 出嚟啊！我啲聽眾講啲咩啊？有冇咁講啊？嗱，呢個係阿田嘅，呢個係我嘅 ，hello。左右一齊去寫嘅字咧，係左邊咧係寫阿 B B 啲嘅 呢度。 阿基文 都 OK， 睇到系风骚快活人呢、這个上面咧就系、是、左手，下边系右手。 基文你个风字真系好风下喎、 啊，我咪就风人丸咁样咯。 因为平时咧我同阿基文写字咧，我自问下都唔丑嘅。 但系程振鹏，你呢个好正啊，好疯癫啊佢呢、這个，真系要翻嚟下。 真系 crazy and happy 喎、啊， 真系好难写嘅。 啊唔系， 好难写嘅。 我想问咧，当下字写嘅时候咧，大家会着重咗左边定右边多啲啊？ 我冇啊咁啊， 我 係 着重左邊 嘅，我都着重咗左邊啊， 係都寫成咁喎， 所以個右手邊咪做寫到唔靚咯，寫到好似小朋友嗰啲， 係因為平時寫得好靚嘅，變咗寫得好傻。 我哋事不宜遲， 第三個成就解鎖，而家咧就要桂花田係咪要過嚟我呢邊㗎？ 冇， 係我同你調位。 啊点啊你想点啊我哋第三个游戏我嚟玩打字啊， 你过嚟啊呢位女士。你过嚟啊！嗱，而家佢哋调位嘅时候咧，我就做住旁述先啊。而家咧，二号马一 part 咧，程振鹏咧去咗个 on panel 位嘅。哇！你拉开我张凳吓死我。 系啦，嗱呢一个嘅成就解锁咧， 呢个仓颉嚟嘅。 哦 ，OK， 好啊。 成就解锁咧就系我会读一篇文章，然之后咧就两位女士咧就会 你试一试 个 keyboard 先啦，甜甜。 唔同嘅输入方式系嘛？就打呢、这个。中文嘅系啦，咁啊睇下边个打得快咯噃。 喺度 系啦，你准备好先啊？ 你讲咩字啊？ 我而家都未读， 我 而家 分分钟连嗰个字点写我都唔知死 啦。哇，咁 你试两下个 keyboard 得唔得先？ 打咗， 好啦， 嚟啊嚟啊， 得 嚟啊， 好预备。 你影下我哋个 keyboard 同埋个人啊 吓。我可能都冇试过默书啊，好紧张啊。 各位同学听住啦。 系啊系点啊？ 你要埋啲先影到佢嗰啲字噶。 好， 得未啊？ 得啦。 好。本港相隔近两年再度迎来月全食。 喂，等先啊！本港相隔咩啊？ 本 港相隔近两年再度迎来月全食，跟住 系啦，句号 个相隔咩话？ 相隔 系 近两年啦，相隔近两年， 跟住 再度迎来月全食，句号。 喂啊，我未得啊， 喂，唔系等你啊，天文台表示啊， 哦 ，OK， 哎呀，唔理啦， 本月二十六日晚，本港。 26号晚本港 将出现 26号 晚本港将出现月全食， 系本港将出现月全食， 系啊，唔使等噶。嗱，当晚 系 当晚亦是全 年 最大的满月， 满月。 即是超级满月， 超级满月， 我要起一壶啦， 跟住 我要打个月全食 啫，完啦， 耶，请呢边， 好，影一影，究竟佢哋搞成点？ 我完全系即嗱我。啊！你寫你講，你講嗰度啊，唔准再加啦。 唔係啊，我想放大啊， 想放到咁大啊。 啊， 好啦，阿彭仔，係啊，彭仔頭先你講嘅啊，本港阿敬文，你用翻你嘅新聞報導腔嚟。 本港相隔近两年再度迎来月全食，天文台表示本月26号晚本港将出现月全食，当晚亦是全年最大的满月，即是超级满月。 哇！真系打齐晒，好犀利啊！你嘅成绩解锁， 我哋系要考入嚟嘅。 好啦， 子亚田咧 系啦， 阿子亚田咧得咧，本港相隔近两年，天文台表示26号晚。本我个洗字吓，本洗将出现月全食， 全食。 但系我好欣赏阿天，佢好努力噶啦。 嗱，呢一种嘅成就解锁，大家咧听众咧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屋企成员嚟都可以玩下咧。 我真系觉得咧，呢个叫默书嘅训练咧，系好需要咧，系有呢个咁样，但系几得意喎，嗬！即系唔好话官员啊，打 keyboard 咧，写字都好啦，系咪先？我真系跟唔到啊！ 如果咧，曾生。在度，曾志豪喺度， 其实可以对你 有一番龙争虎斗啊！我哋咁话， 我哋留翻一啲，下个礼拜再同阿曾志豪一齐玩。 好啊， 好。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住有啊吴若希嘅呢首新歌嘅同时咧，亦都呼吁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8啦。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下一站边度咧，就想同大家咧倾下啊，日本其实啱唔啱住啊？ 系啊， 哦、 我哋呢收到听众咧，系啊，真系喺日本度嗰度咧做咗6年嘢啊吓。 系啊， 我啱稍后可以有时间同佢倾下偈，跟住落嚟我哋有12点新闻报道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 小组又话，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果同科技嘅发展需要调整适应。以巴局势急剧恶化，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耶路撒冷同以色列南部发射大约150枚火箭炮。以色列军方随即空袭哈马斯嘅军事据点还击，至少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9名小童。哈马斯一名嘅指挥官丧生。 報道話，衝突持續到深夜，哈馬斯表明是要回應以色列的罪行和侵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恐怖組織越過紅線，強調不會容忍，將會作出非常有力的回應。軍方警告哈馬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未来两三日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5点，跌620点，总成交金额1,08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2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蚊，跌17蚊；美团242蚊，跌20.8；盈富基金28.14，跌6毫；阿里巴巴207.6，跌7.6；小米集团24.6，跌6毫；紫金矿业12.26，跌1.04；中国平安89.5，跌8毫；港交所443.6，跌12.4；快手221蚊，跌18.8；京东集团272.2，跌15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66，瑞士法郎8.623，澳元6.084，加元6.421，新西兰元5.642，欧元9.427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6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6点，跌852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62美元，卖出1,83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最挤塞嘅地方环保大道啦，路面嘅泥头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大约系喺8分钟之前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附近，即系清水湾半岛啦，地下嘅泥头咧就终于清理好，咁而家咧就比较车多少少，就冇头先嘅车龙咁长。而家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隧道嘅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路面嘅泥头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噶。咁另外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创资中学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就慢车。更正是近住太古城一段就比较车多，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车多。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挤塞，龙尾就在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宝林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康盛花园。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现在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龙翔道天马苑观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 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到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教授。 孵化器好多时佢啱啱开始做，佢有个 idea， 可能未有产品，加速器咧就相对后啲啦。多数起码有个产品出咗嚟，咁佢入咗嚟咧，我哋就帮佢揾投资者啦，帮佢调教佢嗰个 business model， 我哋希望可以帮佢发大嘅，所以叫加速器。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哦，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多谢听众头先系支持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多谢啊！ 虽然咧就系喺佢哋话咁就叫成就解锁咩嚟噶咁样， 系啦，脆脆地， 我哋纯粹系啊，系啦。 如果下下成就都系真系，哇，要赚 楼啊， 要赚唔知几多桶金嘅，咁好难达到嘅。 系啊，我哋纯粹同大家just for fun， 系啦，我哋玩下啫 ，OK。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下一站边度？ 系而家咧就唔系讲玩啊， 系啦， 就想分享一下啲资讯啊，大家。 系咁啊，下一站边度咧系讲日本，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啦，过往有冇经验喺日本住过做过嘢，喺生活系点？ 相信咧旅游同啊喺嗰度生活咧，真系两码子唔止嘅事啊，可能唔止两码子嘅事添。咁亦都咧欢迎听众咧，都喺我哋风骚嘅面书专页嗰度咧，都可以留言分享你嘅经验嘅。 OK， 电话号码18723888，下一站边度系讲日本？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我哋好犀利啊！我哋邀请咗我哋日本通啊， 系啊，唉，真系唔好意思啦，唉，麻烦啦，小白咧晨光之后都留到依家十二点几啊， 使乜唔好意思啊？ 系啊， 荣幸嚟嘅，你好啊，劲啊，你好啊， 哎呀，你好啊， 唔好咁样啦， 佢哋重逢啊， 唔好咁样， 系啊，重逢啊，晨光之后嘅重逢。 嗱，由于咧系讲到日本嗰个生活啦，咁啊，所以咧就最好啊揾埋小白咧，就希望有一啲咧即系更加咧。贴呢一个嘅地 之餘啊，係直同入肉 貼身啊， 係啊貼身入肉 咁犀利， 係啦，咁希望有啲咧第一手嘅資料啊，或者係嗰啲經驗咧分享咧，就更加到肉啊嘛。 係啊，阿阿小白，我想問下咧，近排咧有冇多人咧問咗你咧點樣去移民去日本？ 喂，有喎，真係啦。嗱，如果你話要投資幾多錢啊，或者要做啲咩嗰啲嗱，嗰啲最正確嘅資訊咧，大家就問翻移民公司啦。 係當然，係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移民日本咧，有啲乜嘢特別要注意咧？其實頭先阿彭爺講得好啱啊。 咩啊？ 因為咧去旅行同埋去住咧，真係你啱講噶。去旅行同埋去住咧，真係兩碼子嘅事嚟嘅。我哋去玩，我成日都喂，我如果我哋去日本玩咧，一定玩得好開心嘅， 買好多嘢添。 係啦，買好多嘢。你見到一入去鋪頭嘅時候，個個同你鞠躬啊， shopping 啊咁樣，係 啊，好似皇帝咁樣服侍噶嘛，俾人哋。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日本，而且你嗰個身份咧，唔係話拎住一嚿好大嚿錢去到日本投資，即係你去到唔係做老闆，簡單啲嚟講， 即係去嗰度生活打工嘅。 係啦，去到都係做雷仔嘅咁樣，即係打日本人工嘅。咁咧，嗰個體驗咧係最大分別嘅。 你好似可以做过咁咯， 嗰个系好多挑战困难啦，定还是都会有开心噶？ 有开心嘅，咁因为佢哋嗰度都会欢迎一啲外国嘅朋友咧，去到同佢哋有啲嘅交流啦。 系 咁，但系咧。我最聽得多或者自己嘅體驗都係，當你去打日本人工嘅時候，而且如果你係諗住移民嘅話啦，咁你仲有一家人噶嘛，譬如有太太啊，如果你仲有仔女帶埋過去嘅話咧，咁你個擔子好大嘅，咁你就對住一啲可能唔同嘅文化或者職場文化，甚至乎係居住嘅文化咧，你都係好難適應。如果你本身仲要係冇呢一個日文或者熟悉日本文化嘅底子咧，又唔好咁講。 咁即系唔识日文，系基本上你唔使谂去嗰度住。 如果你喺东京住嘅话咧，佢哋都可以用啲简单啲嘅英文去到同你沟通嘅。但系如果你话去远少少嘅，例如咩香川县啊呢啲远少少嘅咩岐阜嗰啲咧，佢哋真系未必用到英文同你对答 嘅。 系即系你去便利店，你都一定要用日文噶。 我如果系讲大城市咧，你譬如话东京啊、大阪呢啲大城市咧，作为游客咧，我嗰个感受咧。是如果以十年前后来计呢，日本朋友呢，他们是肯讲英文多了很多。 是啊是啊， 是肯讲英文。十年或者十零年前去的时候呢，是你一讲英文呢，他们会弹开的。但是呢，我十零年后再去的，去了几次呢，他们很肯讲英文。 他未必弹开。 即不代表他是很厉害英文，但是他很愿意跟你讲。 是啊， 好不同啊，那个态度已经。 肯尝试嘛，那这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叫进步了。 好啊，刚才阿小伯呢讲了话，在生活的文化或者工作文化，究竟是怎样大不同的呢？ 逐点讲一下， 首先如果 生活文化方面， 生活文化呢，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入住过日本人家，他们第一日的时候，他们已经带我做第一件事，他说很多外国人很容易疏忽而没做到的。 我估浸浴。 唔系，应该系咪神咁早做嘅嘢嚟噶？系咪啊？我觉得系佢哋清洁方面好执着嘅，但系话俾你听啲垃圾啊，应该要点处理？ 垃圾系其中一个重点，但系都唔系第一。 我估食早饭。食饭 唔系啦， 一早起身食饭。 你讲紧一早起身嘅生活习惯定系咩先？ 一入住呢一间屋企嘅时候，嗰个习惯。 O K， 嗰个玄关位嗰只拖鞋一定要向出嘅。 呢个佢即系已经本身前设咗，大家都会识噶啦。 嗰样嘢 every day， 即系日日都会做。 唔系第一剂入去住嘅时候你要做。 哦，我要。 即好似我哋一日带四个咁嘅咧， 要拍手合十，跟住骑个肚咁样。 唔系呢啲嚟噶，好啦，咁佢哋咧，我开估啦。咁入去住嘅时候，因为我系一个新嘅住客啦，咁我一入去嘅时候咧，其实我应该 俾翻封 利是 应该， 类似咁嘅意思啦。 我嗱近啦， 类似，不过都仲有啲远。咁咧，其实我哋就要准备系好多嗰啲日本人就通常都会送和果子嘅，咁我哋就成日见到咧，佢哋一盒二盒咁样噶嘛。 我俾隔篱邻舍系咪啊？ 冇错。咁如果你话我住。那個是那些大廈單位來的，我同一層裡面有十間的， 那我就要給了那麼多， 每一間我都要按鐘，然後要跟他說什麼呢，我是新搬來的白元浩小白，接下來這段時間呢，可能一年兩年我都會在這裡就成日出入 照顧， 是啦，請你即不是他要講第一句就是 那些人多多指教， 沒錯啦，除了講多多指教之前呢，要跟他說話，因為不好意思，因為日本人呢，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就是很怕打攪到人家，所以他們就說不好意思，可能這段時間我會打攪到你，真的不好意思， 那即是什麼 sumimasen， 是啦 sumimasen， 就說到跟他說 呢段時間我由於喺度住啦，所以我會打攪到你嘅。咁呢度咧少少意思，咁希望咧我哋嚟緊嘅相處會好咁樣。 呢個其實外國都係咁噶，西方都係咁樣噶。西方嗰啲有新搬嚟嘅鄰居咧，佢係會拎啲食物去俾你同你打招呼噶嘛。 係啊， 會啊， 結緣啦咁樣。算唔算收埋人心？ 唔係即 係打好關係 啦，木鄰關係啫。 但係同外國嗰個最不同嘅一樣嘢，雖然同一個行為，但係大家所講嘅説話就不一樣。因為同日本人傾嘅第一樣就話唔好意思先嘅。 你不如成句係 你會點講啊？ 講一次， 你同阿請伯打招呼，係 咪蘇馬聲或者斯唔知咩咩咩？ 我就想聽下 蘇馬聲，因為香港格蘭哦，新しいのここで住んでいるのロビン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即係我聽到香港， 我由香港嚟嘅新搬嚟嘅，咁以後請你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係點講？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 日文咧好容易嘅咋，你越長咧，即係代表越有禮貌，係真嘅喎。即係譬如你同啲 friend 嗰啲咧，你就喂哎よろしく咁就喂你好啊，多多指教。如果你同長嗰啲咧，譬如我對住啲日本 artist， 安室奈美惠咁樣， 哇， 除咗係講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之外咧，就同佢講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咁多咗兩， 即加咗啲，嗰啲係咪叫敬語啊？ 冇錯啦，就要變咗係敬語。 我哋唔係學日文啊， 都係啱， 夠噶啦， 欣賞下。 咁呢個就係當你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住嘅時候，就要同周圍嘅 冇錯啦 打好關係。 咁如果你同木鄰個關係打好咗之後啦，咁你同本身入住嗰個家庭咧，都有好多規矩要守嘅。因为他们本身真的很整洁的。 咁我想住是自己移居去那里，我怎会入住 那里？你初头可能是住民宿樣住人家家嘛。 因为他们呢有很多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如果你住那个地方譬如我不是很多钱的，我买了一些旧式的flat 的话那些单位的话你都要问清楚到底他是不是24小时供水啦,24 小时供热水啦。因为我以前曾经住过那个地方他是24小时供水的。但是他的热水并不是24小时。因为他个是叫他有个好像高过 水方。 储水高过我大过我好多嘅。咁但是他说那个呢其实是够四五个人冲凉嘅啫。而你每一日所分配到的热水呢就是咁多，即係嗰個單位分配到就係咁多， 係咁樣 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就話 呢啲會唔會係比較係舊區先會咁？ 喂，舊區咁，但如果你話我諗住移民過去又唔係好多錢，咁有機會會 住呢啲 情況啦。 或者呢啲係要留意嘅事咯，係咪啊？ 係啊，你真係想象唔到香港唔係噶嘛，係咪？ 係啊， 咁同埋你話就算屋即係隔離鄰舍嗰啲，而家我哋香港都唔知隔離嗰個姓乜添啦，咁我仲邊會諗到哇要同咁多户打招呼喎？ 咁呢個文化我覺得又可以學習下嘅。咁我想問啦，咁即係到職場，因為時間唔係太多，咁職場咧，因為大家都係真係要翻工，唔係個個拿住一千幾百萬噶嘛。 職場文化， 如果打工嘅話咧， 點咧？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honest 講啊嚇，唔多唔少都要面對住嗰個歧視嘅問題嘅，因為我哋始終咧係外國人啊，不論你係乜嘢國籍嘅人，去到當地嘅话咧，佢哋都会抱住一个好奇怪嘅眼神望住你嘅。 你外来嘅， 系啦，你外来嘅， 你系新猪肉，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要尽量小心啲， 客气啲， 表现得更加友善。咁如果唔系，佢哋就好容易会喺职场上边咧就有少少难为你。不过如果你 系 金头发嘅话咧，都系咁嘅。 系 金色头发，佢哋又系对佢好啲嘅。 我染一染佢得唔得咧？ 咁你知你咩嚟噶嘛？ 十个日本人有九个都系染咗头发啦。 小白声声，如果你譬如初去一间公司，系咪少讲啲为妙咧？ 哦，唔系啊，如果你系间公司啱啱去嘅话啦，如果间公司嘅规模越大咧，佢需要你守嗰个叫做同当地嘅文化睇齐呢一样嘢咧，系越深嘅，因为嗰个职场嗰个阶级好犀利嘅。咁如果你系谂住我去到做老板嘅，咁当然你呢样嘢其实有少少可以豁免嘅，因为日本人佢哋都会觉得喂，你过嚟你都叫同我合作，有少少平起平坐，同埋可能因为如果你拎住嚿钱去投资嘅话咧，即系代表其实你嗰个生意有机会同香港啦，或者海外其他业务有关啊嘛。咁嗰一批经常接触住海外嘅日本人咧，其实佢哋嗰个 mindset 有同本身好 localize 嘅有少少分别嘅。系啦， 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咁如果喺即系我只身去到呢一个日本嗰度要搵工，其实喺日本搵工难唔难嘅咧？ 日本佢哋都有嗰啲猎头公司嘅，咁佢哋都可以帮你揾， 即系帮衬嗰啲， 系啦，帮衬佢哋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 香港都有部分嘅公司佢可以幫你穩定，咁嗰啲移民 喺香港穩定， 係啦，移民公司佢都可以幫你轉介咁樣。 唔好下下揾嗰啲啊嘛。咁我想了解一下咧，而家佢哋喺日本咧，啲民眾咧賺錢咧，通常嗰、那個、 個水平、 收入係嘛？ 係啊，平均係點樣嘅？ 如果我講翻東京、大阪呢啲大城市先啦，咁佢哋基本上人工如果平嘅話咧，佢哋都係20几万 yen 一個月嘅，咁維翻起可能都係講緊14000至20000蚊港紙啦。如果你啱啱畢業嘅話啦，咁個水平大概係呢一個嘅。咁所以如果你去到嘅時候，佢哋都有最低工資嘅，我記得好似係，即係都有保障嘅。 咁呢個價錢收入夠生活嗎？ 係咯。 其實都是平有平食，貴有貴食嘅、 都做得到嘅， 都是睇餸食飯。 咁同埋因為佢哋嗰個 100 yen 店啦， 係啦。咁佢哋嗰個叫做 100 yen 店，咁佢哋嗰個叫做儲錢嘅概念，其實佢哋就冇乜嘅。 哦， 佢哋都係 月光族嚟㗎， 佢哋月光族嚟㗎， 係好多啲乜族物族都喺佢嗰度嚟㗎。 特別係好多年輕一輩咧，佢哋更加嗰個月光族嘅情況咧更甚啊！咁、所以你見好多借貸公司都係日本嚟㗎嘛？ 咁我哋係我啱啱想，我啱啱想話我哋做借錢嗰個咪好咯？ 你去做放債啊？ 你做放貸啊？ 鬼俾錢中介啊！ 啊，又俾人諗到啊嚇！ 因為佢月光族得好多、 又係一條血路啊！呢、這個 人做我唔做， 佢哋做嗰個 part time 咧都非常之盛行嘅，因為佢哋都已經唔係話好中意一生人打一份工，已經冇咗呢支歌仔唱。 哦，即係斜共青年嗰啲 friend 啊！ 我想講 slash 咁樣， 係啦，冇錯啦。 即係唔同佢阿爸阿媽嗰個年代，唔係阿媽就少啊，即係阿爸年代咧，咪打做一份工咧，由低級做到高級， 終身噶嘛， 做40年噶嘛。 而家冇噶啦， 而家好少噶啦，都中意。周圍跳槽嘅，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話，日本人嗰、那個住啊，嗰、那個居住個問題咧，咁佢哋會比較上多租樓啊，即係我哋如果去移民，可能會諗啊，會唔會投資埋個樓房咧咁樣，或者好多人中意就係買日本樓啦，成日都聽。咁但係日本人本身咧，其實買樓咧唔係好盛行嘅，因為佢哋同我記得日本同德國都係一樣，佢哋嗰啲法例咧係非常保障呢個租客嘅。咁、如果我係譬如我問阿彭爺租咗個單位嘅，咁我單位原本係10万 yen 一個月嘅，咁我如果住得好地地咧，冇事冇干咧，其實佢只可以喺一個政府規定嘅合法比例上邊咧，去加租俾我， 即係唔可以狂加嘅， 係啦，而更加唔可以拋我走添，因為我住得好嘛，係咪？ 即係唔係話欠租啊？唔係剩， 係啦， 又唔會打假貨， 冇錯啦。咁嗰啲管理員又話個口碑好啊，咁阿彭爺要繼續租俾我嘅喎，咁我變咗我作為一個租客咧， 比較穩定嘅咯，真 係。係啦，咁我個保障好大，咁我就更加唔會諗我需唔需要咧，就係 買樓啦，一定要 攞100几-200万港紙去買樓。 咁呢個文化真係好。唔同咯， 系啊，好不一样。 系啊，系咯。喂，咁但系佢哋嘅租霸相对系咪会少啲咧？ 佢哋 即系咁有礼 啦，都应该 有 租霸 嘅，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买楼方面咧，大家都要考虑埋一样嘢，就系日本始终系一个地震好频繁嘅国家嚟噶，系啦。咁要睇清楚啲条款，会唔会就系如果冧咗？因为当年我记得阪神大地震咧，有好多嘅楼房冧咗之后咧，其实佢哋系要继续供一个空间嘅，即系嗰个冧咗成栋嘢冧咗，但系 仲要 继续供 啊， 系冇办法嘅。 即系个地皮喺嗰度。因為佢係有個業權，你要承擔。 係啦，以前曾經係有棟樓嘛，咁個錢你係曾經借過嘛，係 啊， 咁呢個都係大家要去考慮 嘅。喂，咁小朋友教育呢？ 小朋友教育，大家可以去到當地咧，就揾一啲國際學校啦，或者如果你係本身已經申請咗準備入籍嘅，咁都可以去佢哋學校，即係日本嘅學校，即係政府under政府嘅，咁去申請入讀嘅。咁但係佢哋就唔會話特登話幫你開個廣東話班，唔會，都要讀翻日文。 喂，小白，咁你譬如你去日本咁多次啦，或者你了解日本文化咧，佢哋教育方面，你覺得點樣啊？ 教育咧 係有咩特色咁樣？ 日本譬如。東京的學府呢，我覺得是挺好的。如果你說每一個城市通常都是得兩三間，除了東京之外，都是得兩三間的大學呢會比較上理想，因為其他那些呢國際的排名的 ranking 都不是很高， 很參差樣， 是有些參差的，即間學校都有很出色的 學生的，但是有些不好的，是不是 總有 啊大家去那裡慢慢揣摩一下咯。 我想問即是移居日本呢，是不是都不需要說什麼年紀，即是經常都說小學階段那時候，即是說有子女就移居去快點好一點，中學就不好了 嗰啲咁，應該日本係咪冇呢啲咁嘅差異嘅咧？ 睇你自己需要咯，係呢啲真係。 仲好少好聽到係香港人去移居日本嘅嗬。 咁啊真喎，係 咪真？真 啊， 有幾可聽嘅身邊人 非你本身可能爸爸或 者 媽媽 係嫁去， 是但一方係日本嘅，咁你翻翻去居住 咁就有咯， 就係啦，就有咯。 我自己都識得多朋友移民去日本嘅，咁但係佢哋最常同我講翻最大嘅問題都係職場嗰個問題，咁甚至乎有啲係去 做得唔開心啊， 做得唔開心，因為嗰個壓力太大，即係搶數搶得太犀利。我自己有啲喺東京嘅朋友，甚至乎係朝頭早翻八點，夜晚放十一點，日本人嚟㗎啦，已經係 嗰份工。 喂，我想話我哋香港人已經好犀利㗎啦，就打工就打成十個鐘頭， 你話咩勞死話？ 锅炉死 啦， 系啊，锅炉死啊！咁呢个问题都系纠结咗东京翻工嘅朋友好惨噶， 系啊，所以好多嘢要考虑咯， 系嘛？任何地方都系啊！ 诶，真系唔该晒小白，你俾咁多资讯我哋啊！真系多谢晒， 多谢你啊，小白， 真系犀利啊！我讲拜拜，拜拜啦！你用日文讲拜拜， 真 嘅，谢啦，你叫唔该， 唔好乱咁讲声啦，嗱，点解啊？因为即系永诀啊，拜拜啦，咁样系啊。 多谢小白，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我哋咧可以讲下咧，下一站边度？我哋居住日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唔会推行要求外佣在申请工作签证的时候需要强制接种疫苗的规定。林郑月娥说，评估过公共卫生需要，各地政府都以自愿接种为原则。昨日劳福局局长亦都会见印尼和菲律宾驻港总领事征求睇法，考虑到近日雇主和雇员反应和社会意见，以及面对一系列包括法律的问题之后，唔会推行有关的规定。他说将会安排外佣进行第二轮强制检测以测安全，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外佣可以获豁免。第二轮强制检疫期将会由第一轮的九日延长到不少于两个星期，当局将会在星期六发出公告，外佣要在今个月30日之前接受检测，呼吁外佣提前预约，雇主亦都为外佣作出安排。特区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俾本港五间持有电视广播牌照嘅公司直播同埋转播赛事。早前曾经提出政府应该争取购买转播权嘅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话：，好开心转播权嘅安排终于落实，令全港市民可以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已经取得奥运参赛资格的香港女子游泳代表欧海纯说，觉得运动员多年来的努力可以真正做到有目共睹，对于运动员是一种的推动力。台湾连续第五年不获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与世卫大会，世卫大会将会在今个月24日举行。台湾传媒报道，在大会截止报名限期之前，世卫都未向台湾发出邀请。世卫发言人回复询问的时候重申，有关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考虑和决定，又强调世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和在很多公共卫生问题上与台湾卫生专家和官员广泛合作。云南大理一架的直升机取水救火期间跌入以海，四名机组人员丧生。事发在昨日朝头早，大理市湾桥镇一处森林发生火灾，一架直升机在取水过程中发生意外，坠落以海。当局昨日和今日凌晨先后找到四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未来两三日，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嗯，时间都嚟到咧，12:39啦，吓接近达八个字。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keep 住都系30度嘅，相对湿度72%。不过留意啊，天文台话今日咧最高气温会达到咧32度或以上啊。 系啊，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吓。 啊，咁、我哋正话咧就同阿小白啦，麻烦咗阿小白咧帮我哋即系去分享一下。一啲嘅佢所知嘅日本生活嘅一啲点点滴滴啊，以至到人哋文化要点样啦， 系啊，大概有即系有少少嗰个表面，我哋知道大概咁样啦、 有个概念啦。 原来职场咧系大家生活其实冇问题，如果职场咧、原来就系最大一个 系啊，嗰个切入点都唔系咁易啊吓。 除非你真系可以拿住真系去嗰边退休嘅啊， 或者你去做老板啦。 其实我成日话咧，觉得佢啲人咧，咪成日都喺度讲话啊，迟啲即系退休嘅时候咧。就去边度住？去边度住？其实咧，旅居其实都系啱数，即系 旅居可以去唔同国家地方添。 系啦，咁你去旅居，你咪去呢度住三个月，嗰度住三个月，因为你其实唔使做嘢啦嘛，你退休嘛，咁你咪跟住最终你咪翻嚟香港，你香港着都系你嘅基地嚟噶嘛，你嘅家嚟噶嘛，系咪？ 咁啊，但系呢个背景咧，就本身应该系冇啲儿女咧，唔需要楞住啦。 系啦，即系咁讲退休， 因为你要自己走嚟走去啊嘛。 系啊，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下一站边度咧？咁啊，今日咧，我哋讲日本嘅。 系啊，会唔会你都有一啲啊吓日本方面生活嘅资讯啊，同我哋分享咧？ 系啊，咁啊，可以喺我哋啊网上面留言啦，或者打电话嚟啊。咁我哋已经迎接播一只日本歌， 应下景先。 系啊，系啊，系。 Good night. 话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我哋嘅题目就系下一站边度居住日本。我哋电话里边就有一个长途电话打电话嚟咯。Hello，Gigi。 啊 ，Hello， 你好。Hello， 贵宾你好。 你好啊，仲有阿彭仔、程振鹏，仲有蔡敬文啊。你好 ，Gigi。 你喺日本边度啊？ 各位你哋好。 系你喺日本边度啊？而家 喺日本东京嘅。 系喺东京。嗯，你喺嗰边即系定居啊？而家。算唔算系定居？ 我喺嗰边系做嘢嘅， 嗯，喺嗰 度都算系定居，算系移居咗嚟呢边六年啦。 六年，嗯，你嗰个体会系点样啊？喺日本东京呢个城市生活？ 嗯，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算系运气比较好嘅，由嚟到而家。即係我體驗好多人話，即係東京呢邊都會有好多歧視啊，或者係見到係即係其他國家嘅人啦，香港啦、中國或者係台灣人都會俾人鬧，日本人嗰啲。我自己嘅體驗就係、是，如果講你話人際關係或者喺職場上面咧，我覺得我自己係屬於算係幸運嘅一群。即係我而家喺東京一間即係叫大好大嘅一間企業裡面做嘢啦，所以遇到嘅。日本人啊，都係非常之好，雖然壓力喺度都幾大嘅，好似頭先都聽啊，為我有講話即壓力好大啦。我哋公司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即係相比其他企業，冇話要加班到夜晚好夜啊嗰啲，但係即係都係比較一個放鬆啲嘅環境咁樣，而且待遇又唔錯咁樣。 嗱 ，Gigi 你就話咧即係自己算係幸運啦嚇喺呢一度。公司啊，或者日本东京的生活，咁其实如果唔系咁幸运，会系点样噶？ 唔系咁幸运咧，就好似我比较我身边多识嘅人一样，因为佢哋系因为可能旅游俾佢哋觉得日本一个非常之美好嘅一面俾佢见到啦，但系实际过到嚟生活之后咧。真係會好多，即係遇到好多唔同嘅 trouble 啦，即係例如話你日文唔流利啊，就職方面係非常之困難咯。我個人覺得佢哋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啊，喺日本呢邊你英文又 talk 得，中又識廣東話又識普通話，但我自己最深嘅體會係你日文唔得嘅話，真係喺呢邊會即係碰壁。會好犀利，就算你係 even 去見，例如話你想做便利店嘅工啊，或者係做一啲餐廳，可能甚至佢都會要求你，即係會 要 相應嘅日文程度啊，又或者一見到你外國人就即刻，哇！你又即係又唔請你，或者係租屋方面見到你外國人，你又冇識日本人擔保人啊，所以就可能好多有呢方面嘅困難咯、 啊哦。咦？頭先你講到一個就係租屋要有日本嘅擔保人啊？ 睇下你租边一啲屋咯，即系如果有啲就系 share house， 即系同埋好多其他人一起住啊嗰啲地方咧，嗰啲就唔需要担保人嘅。但系如果你想住好啲，即系例如话，想住一啲公寓啊，我哋叫即系呢啲 building 啊、私人楼啊嗰啲地方咧，就系需要有日本嘅担保人咯、 哦， 日本人嘅担保人。 如果我唔识个日本 朋友 都真系几 麻烦。咁可能公司咧。可能公司担保啦、 如果系就好咯。 公司啊，都一睇一啲啲公司啦。我哋公司就冇，而且好多日本人都会怕事，因为日本人本身系比较怕事，佢哋真系惊你突然间交唔起租，佢哋作为担保人。跟你一走了之，你係一個外國人咧，都會我都被人拒絕，俾之前俾日本啲同事拒絕過。 哦，係，佢哋都唔想上身啊嘛，係咪先？你走過去 先。係啊，日本人係好怕麻煩，好似頭先個小學都有提到話，日本人係比較唔想即係、人哋麻煩到自己都唔想俾人哋添麻煩。 可唔可以 係 之前？可唔可以簡略講下你點解可以去到日本做嘢嘅？ 有人請， 我都係攞 working holiday 嘅， 嗱 working holiday 嘅 visa 去嘅，咁然後喺嗰一年就非常之努力去，即係去考唔同嘅資格啦。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喺呢邊，我完全冇喺日本留過學，完全冇即係冇喺日本邊間大學出嚟啊，係自己喺香港讀完 master， 直接畢業喺香港都冇 work experience， 直接就嚟到呢邊工作咯。即係開頭都係做一啲比較即係。我試過做免税店啦，又試過做即係開頭只能去，因為攞住個 visa 係非常之短期嘅一年嘅，可能只能夠去做一啲即係雖然話職業無分貴賤啦，但開頭我係做過一啲餐廳啦，又或者係做一啲即係喺街 派宣传单张，即系好多 基层一啲嘅工 作都有做过，即系有教英文咁样。 喂，之前我想问， 之后不停咁增值自己，系 当其时你嘅日文程度系 识唔识噶？ 系咯。 我嚟之前咧就系、是、考咗呢个 N 二嚟嘅， 哦，即系你都有一个日文底嘅， 然后考 N 1 嘅， 咁你有日文底就唔同，系 啊，我又想八卦下啦，咁啊， 系真唔同噶，系入场券嚟嘅呢个系， 因为阿 Gigi 我想问咧，咁当初咧你选择即系离开香港去呢个东京嗰度生活咧，系因咩吸引你咧？ 我系自己，即系其实都几肤浅嘅理由啦。我自己系好中意日本嘅明星， 哦、 即系俊星啊，或者系嗰啲 好肤浅啊 concert 嗰啲。 哦，基于呢个文化吓，呢、這个 系 J-pop 文化， 我好中意，好方便啊。因为以前咧就一直都喺香港，一年都嚟好多次日本咧，但系真系觉得索性直接搬嚟呢边最。 咁先最划算啊嘛！喂，你知唔知我之前咧讲过一单新闻，就话一间日本公司咧，佢系真系好入，佢个老板都好崇明星噶，即系偶像。咁如果你啲 fans 咧要去睇 show 咧，你系可以请假噶。系啊，如果个嗰、那个嗰个天团要解散咧，你可以有失败即系个叫咩失恋假嗰啲咁嘅类似咁样噶。 失 意 啊！ 即系失意啊！ 好伤心啊！ 我都惊过， 系咪啊？ 系啊，咁样啦。咁好啦，你而家做嘢，我想问职场上面系咪真系好似阿小白咁讲咧，系好歧视啊，同埋系好真系做好多个钟噶。 阿 Gigi 就话自己好 幸 运啦， 我先系幸运啦，同埋即系我哋间公司系比较唔想我哋加班会赶我哋走嗰种，系甚至系唔好再喺度出现啦，你快啲走啦，太夜啦咁样，即系佢哋。我哋有公司就冇話加班到，咁當然越即係做得越高級嘅人就會加班得比較犀利啦。咁我自己就即係嗰啲普通員工，個公司就冇話哇好大壓力俾你啊，咁樣係相對比較輕鬆。即係我就好慶幸自己，即係所在嘅公司就冇話要一啲冇錢嘅加班。就算我之前有試過加班，但係即係間公司都有好好咁俾啲加班費，即係 OK 有錢咁樣。歧視嘅問題就～我覺得都是因人而異，可能是因為日本人他們起碼上即表面上可能需要靠你，即我是主要做一些 translation、要幫他們 translate 一些文件、跟香港人溝通，或者是跟一些中國啊內即台灣或者他們不懂中文、可能他們會需要我去幫他們去完成一些他們完成的事，所以他們表面上都會很禮貌、對我表現得非常有禮貌這樣。 咁但系医疗方面咧，譬如你打咗几年工啊，喺呢间公司，其实系咪都会俾啲一定嘅保障你嘅咧？即系作为譬如外来嘅 吓， 有嘅，我哋间公司就有保险，即系尤其是我系喺一间药厂里面做嘅，所以我哋对于即系医疗呢方面就个福利系非常之好，即系里面有啲 body check， 一年有两三次，或者我哋公司内部自己都喺啲 laboratory 嗰度会有啲即系test 帮我哋去做对 health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同埋我哋嘅保险攞住公司攞住嗰个保险证可以减好多。 咁但系如果我唔系喺一啲即系药厂啊，好似你咁样喺药厂嗰度工作 嘅，就好啦， 一般市民咁样佢哋。即系尤其是啲新移民咁样，佢哋喺医疗上面会唔会负担好重嘅咧？ 都因为佢哋有日本国民保险有呢样嘢，即系如果普通一般市民或者唔系打工作嗰啲，佢哋有加入日本市民保险喺呢边睇医生啊嗰啲，其实系唔贵噶。 哦， 日本呢边就非常之好嘅地方就系佢哋医疗啊嗰啲，即系睇牙啊嗰啲咧，同香港相比真系差好远。 系， 因为可能香港摸智慧齿咧都系非常之贵，我真系 好耐期， 一次我摸第四只智慧齿呢边好平啊，因为 喂嗱，成日都系讲啊税啊。税务呢家嘢咧，系咪都系重税咧？ 系， 你睇佢唉声嗌， 真系好重啊！ 有几重？ 真系好重，每个月望住自己嗰张，即系嗰张人工单啊，明明可以攞到呢个数嘅，但系佢扣系真系扣得超级多啊！ 例如咧，当你一 系真系 吓几多？系点啊？系 佢哋有分，即系佢哋有扣年金啦，即系扣呢样扣嗰样，咩国民保险、雇用保险，夹夹埋埋望住自己嗰张粮单咧，哇！明明攞个钱，明明应该系呢个价位嘅，但系佢哋。 扣出嚟，可以扣好多钱。 阿姐姐，太空饭可唔可以用10,000蚊嚟计咧？如果攞10,000蚊计， 可唔可以用 yen 啊？50,000 yen 咁样， 太大呢个数。 即系例如话即系假设啦，假设我每个月系假设我每个月40万 yen 嘅工资啦。佢扣咧可以扣到成10,000咁樣，你最後到手可能得30,000， 25%，咁呢個税 真係扣得好犀利。 咁喺日常生活上面， 好重。 系日常生活方面你，你有啲咩嘅感受，或者有冇啲生活智慧喺度領略到啊？呢六年， 我覺得最大的感受咧，就係嚟咗日本之後咧，會即係當然，首先小伯都有提到話，生活同旅遊完全係兩回事啦。同埋我自己覺得，我嚟喺日本呢邊咧，我會變得即係好多行為都會行為舉止會成為咗跟日本人一樣，即係好抑壓啦。首先，我哋唔會將自己嘅即係香港咁樣可能好自由啊，隨便喺辦公室可以閒聊咁，完全係冇呢一個 好多規矩， 可以全日做嘢都好似冇講過一句嘢咁樣。 哦，咁噶，好即係好規循規蹈矩。 同埋日本人真係即係點講好咧，係好唔想同人哋俾麻煩人，即係例如話佢撳個 lift 咁樣咯，好似你喺香港咁嚟啦，你一座大廈裏面搭 lift。你去撳 lift 咧，嗰層個嗰啲程度去你嗰層咧，你入 lift 你唔需要講任何嘢，咁直接入 lift 閂門。你喺日本咧，你會覺得啊，你入 lift 你同人講 cinema 先係咁樣，即係對唔住，即係點解會咁樣咧？係會即係令人覺得。 是 啊，你因為你撳咗人嚟， 即係唔好意思，我又要喺我呢一層嘅時間 咁樣，我而家所有嘢都要講，先啦，即係有一日呢句要講，先啦，即係有時阻一阻人哋就係講先，即係都會變得個性格係非常之日本人，即係有啲外國人嚟到佢哋嗰啲，即係啲外國人嚟到咧，佢哋呢啲金頭髮嚟到話，我唔明點解你哋個生活環境啲咁壓。即係道歉性，所有嘢都會講對唔住，唔知你對唔住啲乜嘢咁。我自己都講唔出啊。 你都去到個民族 化咗啊，俾日本人 民族性啊，係咁樣啊嚇。 OK， 好 啦， 好特別嘅， 真係。 咁啊， 真實啊，佢呢啲經歷 係啊。但係跟住，如果公司請你，就會喺度繼續住落去啦，係咪啊，支持？ 即係會想，真係會想咧，因為而家其實。即係都其實都有諗緊嚟緊會繼續 stay 喺呢邊定係點咧？因為而家日本疫情非常之嚴重啦，咁樣。但係因為自己真係幾中意而家呢份工，而且而家我哋份工已經 work from home 咗成年1年03個月左右啦，已經。 住都係 work from home， 而家又可以成日 work from home， 好爽啊！覺得。 咁啊 ，Gigi 啊，有冇機會？ 係啊，真係好，真係好慶幸。 你有冇機會係變做公民㗎？ 好難㗎， 好難。 有啲聽眾話啊，佢話就算你嫁咗個日本人啊，你只係可以有居留，就唔可以入籍，係咪啊？ 哦，咁樣㗎，係咪㗎？ 即係如果好似我而家咁攞呢個工作簽證咧，就真係比較難。但係一嚟緊都有諗緊話申請即係高度，如果我唔係同日本人結婚嘅前提之下，或者係咩啦，我可能想申請一個叫高度人才簽證嘅一個計劃啦。因為我自己都計過分嘅，即係計過，佢一佢計好多樣嘢嘅，例如你喺嗰個公司做，你喺公司屬唔屬於對醫療有貢獻啊，或者對研發方面有啲咩貢獻啊，日本政府咯，我自己都計過自己嘅學歷啊、日文啊各種程度。都想試下呢個簽證啊！如果呢個簽證咧攞到呢個簽證之後咧，可能你住1至3年左右咧就可以攞到永住權喺呢邊。 係啦，即係佢嘅居留權嘅啫，就係入籍就難啲嘅啦咁樣。 係啦，都係居留權，但係始終都唔係話入籍呢樣嘢，入籍就反而冇諗啦，反而諗緊係永住，即係永遠住喺呢邊咁嘅權利。 好啊，咁啊 ，Gigi 啊，咁啊。祝福你在日本方面的生活就是你自己最向往最能够是开心生活到的日子啦。 Okay. Thank you, 唔该晒支持拜拜。 多谢你哋。 拜拜。 拜拜。 哎真是一个电话给我们了解更多啊。大家想想啦。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 博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差不多三百日了，沉淀过有怀念，要记住你的一切，是世界两秒点。 只可惜留下来的人啊， 好应景喎，留下来的人就 是 留下我哋三个来啊。 啊，移居咧，即系移民咧，系一件好大嘅 project 啊，所以即 系 可以嘅话， 谂清谂楚啊， 真系谂清谂楚先去做呢件事。 咁啊，听日咧就阿曾志豪会翻嚟噶。 系啊，多谢今日蔡蔡子 Vicky， 拜拜 拜拜。